早晨啊，朝早6:09啊，今日2021年嘅9月22号嚟嘅，咁啊公众假期啦，中秋节翌日嘅一个公众假期，咁啊亦都系星期三嘅早上。咁啊，各位听众，寻日夜晚可能都已经有欣赏过呢个月光啦，咁啊或者你翻夜嘅。会唔会而家都准备收工咧？咁啊，出边仲有月光睇啊！吓咁啊，个见到月光都相当之又大啦，又圆啦，一啖可以吞佢落肚啊，当早餐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咁啊，早上嘅时间继续喺晨光第一线啦，都有白泉浩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啊吓。喺虽然公众假期咁，但系我哋仍然紧守岗位。早晨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在公众假期那里好好地休息一下呢，对我们很多都市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生命是需要好好地去到休息一下，有时候当我们累的时候，不是只是体力的累，可能心灵上都有一些疲倦。可能因为我们平时太过尽责了、所以呢当我们一休息的时候感觉上特别疲倦。我们都要找机会将自己变得更加好。在我们休闲的时候、可以呢就是从中学习一下，不用拎着本书的，或者游历一下。在香港呢那些叫做本地游都相当之盛行、看下香港、我们很多街道上面的。呢啲都係好簡單嘅遊歷，都可以咧增進下我哋嘅心力嘅噃。生命我哋都希望有好多嘅快樂喺入面。如果你每一日嘅生活都係唔快樂嘅，應該諗一諗如何可以令到自己有更加強大嘅心力咧。如果你發覺啊呢幾日或者喺自己嘅工作上面都好多不如意嘅。不妨试下同自己讲，望咗一个咁靓嘅月光，当佢休息嘅时候，你都将自己嘅悲伤放低，然后接住落去嘅就系一个好靓嘅晨光，令到自己可以更加充满住自信，可以咧就系行上更加高嘅位置，谂办法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好。当然啦，你话生命入边好多时都系好需要咧，就身边嘅人去到好好地支持嘅。你嘅生命又有啲乜嘢嘅你自己喜爱嘅价值放咗喺入边咧？不妨喺早上嘅时候用一首歌谂一谂，思考一下。 只需感激，他有。 的微笑，嘴巴一同和唱，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拍掌，全力赞赏，生存是有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有我林慧 Barbie 啊。九月份天气虽然仲系好热，不过咧好多人都中意食生果消暑同埋开胃嘅。其中菠萝同埋大树菠萝就系好多人中意嘅水果啦。虽然两者个名好似，不过原来佢哋嘅功效就非常之唔同啦。菠萝嘅营养价值相当之高啊，蕴含咗多种维他命，亦都有叶酸、钙质、铁质、镁质、钾质等等。哇，仲有蛋白质添。而大树菠萝咧就有好丰富嘅钾质，而佢嘅钾含量竟然比菠萝高出两倍有多啊！两种水果听落咧都同样营养丰富啦，不过功效就大大唔同啦。先讲下菠萝啊，菠萝最大嘅功效原来系可以帮助人体维持正常嘅生理机能，而且佢仲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嘅问题。加强体内纤维蛋白的水解作用，亦都可以将阻塞的组织和血管里面的纤维蛋白和血凝块溶解，这就可以改善到局部血液体液循环，消退炎症和水肿问题了。另外它亦都有很高的抗氧化功效的，对于女士来讲就更加可以促进皮肤的骨胶原再生，维持皮肤的平滑和健康了。另外它原来都有止泻的功效的、哦、不过另一方面亦都有少少通便的作用。至于大树菠萝有一个几神奇的功效，就是可以消除感冒。原来当人感冒的时候喝一杯新鲜的大树菠萝汁，就有消除感冒的作用，亦都可以缓解咳嗽和喉咙痛，发烧的时候喝还可以降温。另外大树菠萝可以帮助人体清理肠胃，因为它所含的蛋白酶就有效可以分解食物当中的蛋白质，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吸收、消化、解除便秘，还可以帮手减肥。其次大树菠萝原来都可以帮手治疗痔疮的，将大树菠萝汁直接地外涂在患处，就可以帮助消除痔疮，亦都可以医治淋巴管炎。除此之外仲有一个好神奇嘅功效，原来佢竟然可以帮助生发嘅。大树菠萝嘅种子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头发嘅生长，亦都可以防止脱发。最后佢亦都有助降血压。大树菠萝当中提取嘅菠萝蛋白质同埋抗菌素同其他药物并用嘅话，就可以促进药物对病变组织的渗透和扩散，适用在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炎症、水肿等等。听了这么多益处，都有些注意事项要提大家的。吃菠萝的话就要注意了，菠萝都是一个高糖分的水果，每天不适宜吃超过 1.5 杯 即是大概210克左右，以免影响身体代谢胆固醇的能力。脾胃虚的人士吃菠萝之后就很容易会呕吐和腹泻的了。吃饭之后消食都可以的，不过如果空肚食用就真的不好了。胃痛、糖尿病的人士就更加不建议食用了。进食菠萝之前，宜先将果肉浸泡在盐水里面大概5分钟，以免菠萝当中可分解蛋白质的水解蛋白酶刺激到舌头和口腔的黏膜，造成刺痛的感觉。至于食大树菠萝的禁忌，大家就要小心了。大树菠萝的果糖和碳水化合物含量较菠萝的高出一倍有多啊，好容易食完之后唔觉唔觉就会变肥㗎啦。所以一次过千祈唔好食太多。成日唔做运动嘅人或者係脾胃虚弱嘅人呢，可能就会有机会令到身体更加湿重。大树菠萝亦都唔适宜同蜂蜜一起食，否则就会好容易造成胀气、腹泻等等嘅症状㗎啦。听咗咁耐，唔知道今朝早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会唔会都流晒口水呢？今日就系公众假期啦，如果你真系好想食呢两样嘢嘅话，可能咧就可以俾到机会你慢慢去睇下生果档有冇新鲜嘅菠萝同埋大树菠萝。不过点都好，记得啊，喺呢啲时候都系同人分享一齐食好啲，千祈唔好一个人独食啊！食得过量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头先我提大家的问题，到时影响健康，咁就真系得不偿失啦。 分开的爱人太好，竟有幸重遇到， 牵挂到提炼到， 比起爱情更高， 争执的那时， 迅速愤怒， 只懂得控诉， 这一刻机会又来到，这一刻只想你的好。当初讲再见，不再见，去到这一天，彼此竟爱上是前度的脸。成了优点，终于都发现，感激可再现，我们再不讲再见。 更甜， 爱到不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出面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5%。古代咧有个国家，有位嘅女子，屋企唔小心，哎呀着咗火添。佢嘅小朋友同佢哥哥嘅小朋友啦，全部都系困咗喺个火场入边。佢就话到啦，哎弊家伙啦，小朋友喺入边。我就要先将咧就系哥哥嘅仔女啊，佢哋特登过嚟玩嘅，先将佢哋救咗出嚟先。于是乎呢个女仔冲咗火场入边，先将咧就系哥哥嘅小朋友救咗出嚟啦。一救咗出嚟嘅时候，佢就发现啦，原来系我自己嘅小朋友嚟嘅。由于浓烟太多，分唔清楚，个个都黑咪掹。结果咧，佢就先救咗自己嘅小朋友。佢咧就想再冲入火场嘅时间，再救埋哥哥嘅小朋友。不过发觉火势咧就真系越嚟越大啦。佢就话到啊，呢一个嘅火势咁犀利，一定咧要用多啲嘅水啊，去到湿咗啲被铺毛巾，谂办法咧就救埋其他嘅小朋友出嚟。英勇嘅事情喺呢条村庄嗰度不断咁样流传出去。话到佢真系好厉害啊！亦都咧就系好有责任心，更加咧就好有爱心，成为咗一个咧就家传户晓嘅一个小故事。大家都会明白啊，呢啲嘅故事大道理，好人好事。户即系解每一户啦，每一个人都会知道，晓就系大家都会知道啦，每一个人都会知道系一件好事。如果你身边都有好多好人好事嘅时候，不妨呢又可以将佢变成家传户晓嘅一啲好消息，令到大家生活上面多咗快乐嘅感觉啦。 你很想我为你写歌，你很想雨中拥紧我，你想一起远行长最初，你想的也没有很多，我偏偏却只听到我说过的一切，一拖再拖，拖到不记得，终也得告别，永远不知怎作结，你最想听的半句答复，一首爱歌，坠落在唇齿。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走不过终站，反应多慢，人间攀山跨海，不过转一环。清岁月有限，你身影留不低多半晚。我很想再为你出生，我很想再抱紧亲吻，重新的相识再行近。 时间好快咗咧，会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听听新闻简报翻嚟啊，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网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

更处处受到优待。究竟背后有啲乜嘢故事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现在度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待暑假。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是6:37，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噶，嚟到就系9月22号星期三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啦，咁我梗系拎起个电话打电话俾我亲爱嘅同事啦，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哇、啊，听到你把声咧，都醒晒咯，真系好啦。 喂，问下你，寻日有冇带阿小白同埋小小白，啊唔系带小白，带你自己都系嘅，你都要出去嘅，带你两个小朋友去玩先。 喺屋企楼下行咗个圈，感受一下呢个月光嘅风情咁样咯。 小朋友中唔中意中秋节咧？ 中意啊，佢哋好中意，因为咧拎住个灯笼咧，虽然话就话着灯嘅，咁但系佢即系有啲表姐嚟啊嘛，咁啊有一个灯笼咧，一路行嘅时候一路喺度唱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咁样嘅，咁佢哋梗系开心啦。咁我心谂点解唔拆咗个喇叭佢咧咁样？ 你话拆咗音乐佢系嘛？ 系啊。 系啊，细个即系好似嗰个 coffee time 我都话啦，即系细个咧，可能即系未必话第一个讲最中意嘅节日就系中秋节，但系你谂翻咧，其实都好多嘢系好开心嘅，即系譬如你话有啲表哥表姐咧，多数都会嚟一齐食个饭啊，因为始终都系团圆嘅节日啦，咁所以咧。一啲比較close 嘅親戚咧，都會見面嘅。咁啊，同埋又有賞魚，又有追魚，即未必係聖日啦。有時可能即係中秋節嘅前後咧，都一定會見到咯。咁然後就其實都幾多嘢玩嘅。你諗下，譬如即係聖誕節，咁可能你真係會出去，即係放假啦，放一個長假啦。但實質有咩玩，有咩玩具咧？又好少噶嘛，咁但系你中秋节咧、真系有一个玩具出现咗噶嘛？ 圣诞节咪戴下顶圣诞老人帽啊，系咯系咯。如果万圣节就多啲嘢玩嘅， 系啦系啦， 唔梳头出街都得嘅，万圣节搞掂， 已经够惊吓啦。 系 所以都系开心嘅，谂翻转头，所以我谂小朋友都会即系中意中秋节嘅。咁啊好啦，今日咧就真系红日啦， 追月日啊！ 系啦，又谂要有啲咩活动咧？ 翻工啦，我哋梗系翻完工之后，系啦录音，咁啊录完音之后咧，咁啊又可以唞下，约下朋友或者翻屋企咯。 系 见下面啊咁样，我自己安排就翻屋企啊陪下屋企人啦。 嗯。 都需要啊！寻日我就因为要做嘢咧，所以就冇特别点样庆祝啊，或者落街玩啊咁样啦。 今日要补翻、 啊，今日要补翻啊！今日应承咗小猪， 系咯， 要同佢庆祝中秋啊！因为 你冇呃佢，好多人都话你要呃佢、啊。 真系好衰嘅啲哥哥，啲哥哥姐姐喺度话我会呃佢、 啊，你唔好信佢啊！你阿妈呃你咁样， 唔系因为咧，上两年咧我都有同阿小猪去庆祝嘅、啊，第一年即系佢嚟咗我屋企之后嘅中秋咧，我就带咗佢去一啲狗狗都可以去嘅地方去食晚饭啊。咁咧就好多狗仔，咁佢就其实佢 anti social 嘅，即系佢唔系好中意其他狗狗嘅。咁、但系 佢中意同人 social。 系啦，咁我带咗佢去嗰啲地方嗰度食饭啦，咁啊又装置得好靓嘅，即系有一啲场景咧，俾佢影相嘅。咁啊都其实开心嘅佢都。咁跟住上年咧，上年都有带佢出街玩嘅。咁所以咧，我就即系睇翻往年啲相咧，都有同佢庆祝。咁所以好啦。就算尋日正日同佢慶祝唔到咧，我都打算今日即係我哋做完節目啦，錄完音放咗工之後咧，睇下有乜嘢地方係即係狗狗 friendly 嘅，可以帶佢去即係跑下、放下電啊，即係開心一下咁樣一齊做節咯。 係有冇俾佢食嗰啲狗仔專食嘅過節嘅月餅啊、豬仔餅啊？ 我好似上年有買過一次俾佢嘅，其實嗰啲狗狗月餅啊，咪都係嗰啲嘢，即 係 狗狗月餅啊、生日蛋糕啊，都係 全部同一樣嘢嚟嘅。 咁不如我自己整得丰富啲嘅晚餐俾佢食啦。 都啱啊！如果你问佢嘅话，可能佢都会觉得你唔好买啦，你整得好食啲俾我食仲好啦。 系啊，不过有样嘢即系可能要注意一下，都系嗰啲交通咯。即系嗱，譬如寻日咧，我都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咧，好醒噶，即系无论佢几多点放工都好啦，即系早收几多个。几多个钟都好啦，即系佢哋咧都尽量就搭翻啲铁路啊咁样，即 系 避免塞车啦，要准时翻屋企食饭啊嘛。咁今日都系啦，今日红日啦，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昨晚都玩得夜嘅，不过今日都应该会有节目嘅，咁所以出街咧都要谂定坐咩交通工具啊。 系啊，寻日咧放工嘅时间，其实大家都好多朋友都可以早收，例如系可能三点几就已经收，发觉三点几咧，基本上你打开个地图，全部都红色嘅，哇！九龙啊，香港特别红上一带都寻日都真系几夸张，我自己觉得失德。 我寻日我几唔好意思，因为我哋要做嘢嘛，要拍嘢嘛，咁夜晚咧就即系迫于无奈，要即系喺条街度快食啦，即系喺餐厅嗰度快食啦。咁但係餐廳其實都早收囉，我哋去食嗰間佢哋就話我哋收七點㗎喎、哦、咁我哋話 ok 啦 ok 啦，我哋之後都要即係講返去拍嘢呀咁樣，咁然之後呢我哋六點鐘坐低呢，其實佢哋你 feel 到佢哋已經好唔想落單，已經話你做咩呀，我哋餐牌好多嘢都冇㗎啦，即係要叫啲快餐嗰啲呢，跟住一路食嘅時候呢佢哋後面開始執嘢呀埋數呀， 感覺唔舒服 喎、 啊。冇辦法啦， 大家都明白嘅，大家都明白嘅，咁樣真係非常唔好意思呀，即係好似搞住人哋返屋企即係冇得做節咁樣。 咁今日呢如果尋日冇做節嘅朋友，咁希望追月嘅時候要補返數啦。 好啊，咁啊转头见啦，我哋 好啦，我哋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 to 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百科， 朝早六点四十四分的时间，28度的气温啊。9月22号，咁啊，同大家讲下一样嘢，揭一揭我哋嘅晨光百科，讲下一啲天文地理。这个咧就系同风系有关。有一种风咧，其实喺动漫入边可能成日都会听到，叫重力风。风乜原来有重力嘅咩？咁样啊，原来真系风系有重力嘅、哦。 重力风咧，其实亦都系因为地心吸力源山坡下降嘅风，其实就系咁解嘅。重力风主要咧都系喺一啲譬如好多山啊或者冰川嘅地区咧就会发生啦。密度高而嘅一啲嘅冷空气受到重力影响，咁啊会从高山或者冰川嘅顶咧就一路啊沿住落去。头先话过啊嘛，系沿呢个因为有呢个地心吸力嘅缘故啊吓。当斜坡特别陡峭嘅时候，冷空气下沉嘅时间咧就会获得巨大嘅动能啊，导致咧有大风嘅出现。除了咧就系同风本身嘅流动有关，原来真系同我哋嘅地心吸力系有关嘅。重力风原来都有几种唔同嘅类型嘅，嗱，若果斜坡系微微地斜嘅，而风亦都咧就系相对地较弱，重力风咧亦都可以称之为一个叫做流泄风。冷空气啊，沿住呢啲陡峭嘅山坡向下吹嘅大风就叫做下降风。仲有其他俗语嘅，例如咧就系叫做下沉风，或者呢个就系大家成日都会讲嘅，你可以直接安排佢叫做山风。哇，啲山风好大啊，咁样咁啊成日听啦。意思咧都可以指咧就系嗰啲风啊，沿住呢啲陡峭嘅山势咧就吹去你嗰度，所以你就会觉得咧，每逢去到山嘅峡谷中间啊，或者斜坡下低，哇！啲风特别犀利。原来咧，呢啲重力风咧都系同地心吸力有关嘅。有纪录最强烈嘅重力风咧，系喺边度咧？梗系唔系香港啦，就喺南极洲嘅下降风啦。喺南极嘅内陆啊，咁啊呢一个嘅叫做极其寒冷嘅空气，由呢个平均超过咧就两公里高嘅冰峰，咁啊高原移动下滑，冲向咧就系南极洲嘅海岸。喺沿海地区附近啊，咁啊经常都会有去到暴风级别嘅纪录噶。最强嘅重力风咁啊纪录咧就喺1972年，咁啊达到每小时327公里。我哋而家即系成日都听嗰啲飓风啊、暴风啊，都可能劲嘅，譬如百几公里、200几公里啊。你谂下重力风咁啊，当其实喺1972年出现嘅时候，佢可以达到每小时327公里。重力风绝对咧就系不容睇小啊吓，咁啊，但系如果香港咧，我哋行山嘅时候天气热，我哋就系梗系希望多啲重力风啦，吹散晒啲热气，个人都冇咁辛苦嘛。 能怎样？在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大破损的发肤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新流向，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透过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划行天地，永远会显身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谓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划行天地，永远会衍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It's not a day。 is another day. It is another day. It is another day.见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身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我是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讲下啲心理啦吓。咁啊，电话侧边咧亦都有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喺度，你好啊 ，Circle。 早晨啊，早晨大家。 早晨，中秋节啊，咁啊当然系开心啦，过咗啦，人月啊两团圆啦，咁啊你都应该系快乐吗？中秋节过得？ 最开心是今天放假嘛。 哎呀你真是啊啱啊只是放假都已经呢个人没晒压力啦。你今天可以收工啦不用说啦。 好快喎几分钟后我收工啦。 是啊是啊。 今天亦都查开即是直主要讲下呢，逢是8月16日对我来讲都是有个意义，就是我爸爸生日。 哦是吗？ 就好好正的，因为中秋之后实放假嘛，咁今天就一定是陪到爸爸。 咦第八好嘢喎，即是懂得揀呢个农历8月16日生日喎。 我就话非常好，唔使諗，因为实放假嘛。就咁样我哋就先时地利人和，我就可以由细到大都陪到爸爸，可以即同你一起过生日啦，即可以放假啦。咁但呢我哋今日讲下即讲心理嘛，上一集呢讲下一啲即我哋点样去急救小锦囊啦。其实呢去制造一个开心的环境咧，都是紧要的。今天咧就好想去分享一下咧，一个可以咧制造到一个开心正面的画面俾自己啊，令到自己去翻一个空间咧，就是、可以成日讲放松嘛。其实制造一个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想象到一啲开心同埋正面嘅画面环境咧，都系紧要嘅。点样咧？嗱，我觉得有两个层次嘅。 好， 先去谂先啦。咁我就想咧，大家可以试下咧。有一支筆，有一張紙就更好啦，就寫低有冇啲你值得感謝嘅人。我今晚一定寫我爸爸啦，係咪先？我一定咁爸爸帶咗我嚟呢個世上啦。 等我都寫低 uncle 先，寫低 uncle， 因為 uncle 帶咗 circle 嚟咧，咁我哋有得同 circle 傾偈啦。 係啦，咁我點解會話即係點樣可以製造到一個叫快樂嘅畫面咧？因為我哋需要 thank you， 即係我哋製造一個 thank you list， 感謝嘅名單咧。啊，呢啲人咧一定係同我有一啲嘅好嘅回憶， 係 有一啲嘅經歷嘅， 嗯， 好似嗱，我簡單啲，最近頭先話啊，個中秋過得開唔開心，好開心， 開心， 都係我屋企人啦，我寫低我即係準備呢個環節嘅時候咧，我都試下去做下嘛，我而家我未多謝佢嘅，未做嘅，就我先寫低就，我都想多謝我阿嫂啊， 嗯， 因為咧我咧食咗一餐好開心嘅中秋晚飯啊， 哦， 因為咧平時就我過往咧會下廚啦， 即 係依家工作忙啲就難啲預備啦。但我嫂今年咧就幫我哋預備咗一個好好味嘅盤菜啦，因為佢要訂啊，佢要張羅啦，又要幫我哋 book 啊預夾我哋時間，好煩噶嘛做呢啲嘢。咁啊，點解我要多謝佢？我一諗起我就會開心啊，因為咧嗰日我一去到咧啊，就已經準備好啦，嗰個盤菜已經 set 好曬，所有場地 set 好曬，我就食嘅啫。咁所以咧就我要第一即係諗起一個多謝呢個人嘅時候咧。你就想起呢個畫面，你諗起嗰一餐中秋飯咧，好開心，幫我安頓咗咁多，等我可以，仲有九九月餅佢都有埋。 哇，咁犀利啊佢！ 係啊，我帶埋我嘅女兒過去咧，佢都有份食嘅。 哦， 所以即呢一個咧，就係我要多謝呢個人咧嘅時候咧，我都諗起一啲嘅經歷嘅。 嗯， 例如我都寫低最近咧，我都 會寫一啲卡咧，去多謝我嘅工作夥伴啊，因為我緊都會離開我嘅工作崗位啦。但我一諗起佢哋同我一齊衝，有時雖然辛苦咯，但係都有好多快樂嘅片段。有時好衰人咧，即係越係辛苦咧，但係得到嘅快樂咧，因為你一齊衝完之後得到一個好好嘅結果， 滿足感啊！即係我明啦。如果你要寫呢個感謝嘅名單咧 ，thank you list 嘅話咧，我哋應該係諗下一啲人同埋事，咁我哋就分別喺張紙嗰度寫低乜嘢嘅事情咧係令到我覺得開心啦。然後喺嗰件事情上邊又有啲乜嘢人咧係有關聯嘅，我又寫低埋呢個人嘅名喺張紙上邊，咁樣去到列明呢個清單係嘛？ 係啊，因為咧你係嗱。首先第一個層次咧，就係我寫嘅時候，我聯想翻呢一個經歷，我都開心。係 啊， 大家一齊衝嗰種滿足感咧，即係你要鞏固翻自己過去一啲好嘅嘢嘛。咁透過呢一個嘅即係 thank you list 咧，感謝名單咧，揾翻呢啲人出嚟先啦，諗翻呢啲事出嚟先。你可以由近咧近期開始咧去諗翻，或者都過咗一段時間啦，都唔緊要嘅，你寫低佢。咁呢個咧就喺嗰一刻個空間，你已經諗翻起呢個事情，可能半個鐘會係開心嘅。咁頭先話第二個層次啦，就係、是、你 action 啦。 係， 我咧頭先就諗，我都要請我嫂食餐餐飯 啊，就叫做報答大家啦。 係啦，呢個就行動篇啊。頭先就話我哋想像嘅層面啦。咁我哋點樣行動呢？譬如頭先嗰啲工作夥伴呢，雖然而家有唔同嘅方法啦，即係 circle 仍然選擇係一啲比較傳統嘅方法呢，就寫卡嘅。咁呢但係依家有好多唔同嘅方式，你可以自己製作一張 e-卡啊，或者搵返一啲相片啊，做一條片啊，去多謝返呢一個人呢，去同我哋一齊有啲嘅經歷， 或者直接打電話俾佢啊，甚至乎係同佢嚟一個視像嘅對談，如果未必可以成日見面咧，視像對談就當面多謝佢，或者傾下大家嘅近況，可以聯誼下咁樣。 係啊，其實方式有好多噶，但係咧就要 action 咯，即係心動就不如行動。 係啊， 但我分享一下，我就係一個受惠者咧。我最近都收到一張 thank you 卡，係我嘅同事寫俾我，我係好開心，我睇咗好多次。 好好喎，你啲同事會寫呢啲thank you 卡，等大家咧可以有啲即係快樂嘅感覺喎。 因為即係嗱，呢個傳統嘅方法咧，但係都亦都仍然有佢嘅魅力喺度嘅。即係我係一個傳統嘅人咧，我收到卡咧。實體我都是會有一種即 快樂是嗎？ 是獨特的快樂，因為我會抡每一隻字呢，在它的文字裡面，因為不是筆鋒啊，你看它們寫字的形態，你們都很開心的，就加上一些相片這樣，這個是其中一個即可以行動的方法啦。剛才小白都有說視像啦，現在科技這麼好，send 張 e-card 又好啦，一個 message 你整條片又好啦，甚至乎你直接打俾佢，或者有啲朋友已經喺遠方嘅時候，我哋成視像，我都約好啦，約好依家放假咧，喺遠方嘅朋友咧嚟個視像啊！ 哦，幾好喎、啊！喂，你呢個約好同對方視像嘅感覺，好似我以前細個咧，阿爸阿媽，即係以前細個打長途電話好誇張噶嘛，覺得件事 好貴啊，係 啦，特登咧就約定嗰啲親戚咧，唔知幾月幾號幾多點咧就會打電話俾佢噶啦。即係又好有呢個感覺喎、 啊，因為有時差，所以一定要約好。如果唔係我瞓醒嘅時候，我打俾佢，可能瞓咗。 係啊，都幾期待呢、這個都係幾期待。 同埋有個呢、這個期待係緊要噶。 係 啊，你諗定咧，同佢講咩好咧？即係最近有風花雪月嘅嘢咧，呢一個期待係久違了咧，又可以重拾一下。咁呢一個製造一個開心嘅環境同氣氛同畫面咧，其實原來你自己都可以做到，亦都帶到俾人哋噶喎。這個感覺係。唔錯，可以分享俾 非常好啊！咁今日學咗咧，就係先大家寫低咗一個感謝嘅名單，然後咧就即係心動啊，不如行動啦，就直頭咧去揾翻呢件事上面嘅各位朋友啊，各位親朋好友，咁啊直接咧同佢哋聯絡一下，寫一張感謝狀又好，多謝狀都好，或者直接嚟一個咧就係視像嘅見面，打個電話又得，咁啊同對方咧就聯絡一下，咁啊令到自己嗰個壓力指數減低之餘，提升呢個快樂指數。係啦，呢個方法非常之好啊！唔該曬 Circle， 拜拜。 拜。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 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系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仲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烹岩、皮筏艇同埋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32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我想帮屋企嘅长辈咧转电信公司啊，上网揾资料嗰阵，发觉原来佢哋仲有为长者同埋照顾者提供一系列同健康安全相关嘅智能方案噶。 是啊，而家电信公司嘅服务已经非常多元化同埋充满创意，有啲仲可以照顾埋独居长者添。 咁好，我都想知道。 佢哋有个一站式医疗保健平台，等长者可以喺日常生活之中，透过自助形式量度同埋记录健康指数，例如系体温、心跳率、血压、血糖、血含氧量以及 BMI， 然后数据咧就会自动上载去到云端，等长者、屋企人同埋医护人员咧都可以了解佢哋嘅健康状况。咁就可以提高佢哋嘅健康同埋个人保健意识啦。 咁除咗健康，仲有咩同长者安全相关嘅智能方案啊？ 呢一方面，电信公司咧就会透过智能电话以及系佩戴装置，提供长者嘅实时位置，等照顾者可以随时知道长者去咗边度，安心好多噶嘛。 唔止啊，长者可以喺紧急嘅情况底下利用装置求助，等照顾者可以即时帮手。 呢间电信公司嘅服务咁有创意，唔怪得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全城长者友善计划2020嘅灵活创意大奖啊！希望越嚟越多公司喺设计科技产品同服务嘅时候更加人性化，等长者们可以容易啲享受创新科技带嚟嘅好处啦。 声音演绎超 B Kitty 阿 O。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愉快感觉离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神光交通天文台。 即刻嚟到朝早7:08嘅时候，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啊，咁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喺度啦，神光交通天文台，今日红日啊，交通组嘅同事都俾佢哋就休息一下先， 咁不过咧，我喺运输署嘅网页上边咧，咁有个60秒自动更新特别交通消息嘅版面咧，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咁因应住路面维修啊，七咸道南往沙士巴利道方向近加连威老道嘅慢线咧，咁现在封闭嘅。咁驾驶人士只可以咧就系利用啊快线以及咧就中线行车，以及咧就因应住紧急嘅维修方面啦。咁啊，培正道往窝打老道方向近香港培正小学嘅部分行车线咧，咁啊封闭嘅。驾驶人士咧只可以咧就利用一下余下嘅行车线行车啦吓。咁啊，交通方面咧，咁啊出边啊路面大致上咧都系畅通嘅，即系望咗个地图见到咧路路畅通啊。咁啊，天气方面唔知道追月日如何咧，阿欧。 喂，早晨小伯，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 早晨啊。 喂，今日天气好好啊，好舒服嘅一个感觉啦。温度呢唔算好热啦，头先小白你都有讲啦 ,28 度嘅气温啦。有少少呢凉风嘅感觉，当然未有秋意嘅啊，大家放弃咗佢啦。咁但係天朗气清啦，蓝天白云都睇到嘅。今日亦都好似头先小白咁样讲啦，路路畅通，因为昨日可能好多朋友仔都玩到好夜嘅，因为中秋节啊嘛。昨日自己都有做完嘢 ,around 11点 ,12 点啊，跟住就落去楼下嗰个公园啦，喺南昌公园嗰度行咗个圈，咁啊都好好、啊、喎。好多朋友仔譬如玩灯笼嘅，有阵时都会用返啲相对悭电同埋环保啲嘅 LED 啦。咁啊另外一个好呢就係、是、就算呢喺个草地嗰度上面呢可能都啊少少地都玩下蜡烛啦，但佢哋都好识玩嘅，即係攞个月饼罐呢咁垫住，咁就唔会破坏到个生态环境啊，又唔会搞到啲草啊。咁我哋行咗大概半个钟度啦，围住个公园氹氹跨行，又冇话突然间会话着火啊嗰啲咁嘅嘢。你知有阵时即係蜡烛同埋纸灯笼最忌就係、是、我哋突然间着火，一着火跟住啲小朋友又惊，跟住喊啊，跟住唔知点处理。 不过回想返呢，即係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呢，每逢近中秋，其实近中秋两个星期之前开始呢，就已经见到好多屋苑嘅平台啊，好多人咧会中意咧就系点蜡烛啊，应下节啊。而家呢个光景即系都随住好多地方咧就唔准点蜡烛啦，咁啊都消失咗啦。 系啊，同埋呢两年又大家知道疫情嘅缘故啦，咁你唔知几多人聚埋一齐先得咁样，咁索性就少啲人聚埋，少啲人聚埋，少啲出去玩蜡烛，少啲玩灯笼咯。咁啊，琴日相对见到啲人海都比较多少少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尽兴啦。咁但系玩嘅时候都要注重社交距离啊，呢个都系紧要嘅。咁啊，除咗你话喂玩蜡烛啲人守规啊守法之外咧，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真系要讲。琴日咧就见到好多朋友仔咧玩呢个荧光棒啊。咁嗰啲荧光棒咧都几多下，咁成日都有嗰啲环保团体啦，即系环团啦，咁啊出嚟讲话啊，大家其实中秋节咧少啲玩嗰啲荧光棒啦，因为第一啦，入面嗰啲係一啲化學物料啦，咁唔環保。第二呢，塑膠呢又會產生好多。 係啊，佢哋啲膠呢都幾厚下㗎，嗰啲熒光棒。 係啊，咁尤其是如果你話喂拍斷咗嗰啲叫化學物料，整到啲小朋友即係啲皮膚又唔好，整到眼睛又更加差，咁所以奉勸啲家長，雖然有陣時啲小朋友會見到喂人哋有，咁自己都應該有，咁但係就即係做屋企人或者做家長就做個好好嘅身教啦。有啲嘢人哋有啊，自己唔需要有嘅。咁啊，點樣可以愛惜嘅地球多一啲咧？先係中秋節大家最值得反思嘅一樣嘢啊！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講佢啦。 唔該曬，哦，唔該曬。咁啊，的而且確咧，唔係人有我有啊。咁啊，中秋節最緊要咧就一家人坐低啊，咁啊食下月餅，應下節啊，飲啖茶啊，其實傾下偈，望住個咁靚嘅月光，咁相信大家都已經覺得好滿足啦嚇。出邊28度嘅氣温嚇，咁啊長進嘅天氣方面係咁嘅，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有幾陣嘅驟雨，稍後局部地區咧都會有雷暴嘅，咁啊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啦。最高氣温大概32度，吹和緩嘅偏東風，咁啊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啊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风势亦都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啊！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中秋节咧，你知啦，前后咧都会有好多嘢要食嘅。前咧就叫做食定先啦，因为费事咧之后积咗太耐嘛。后咧就要处理埋嗰啲食剩嘅月饼啊，都几流噶。 系啊，我有一个童年阴影咧，就系、是、我妈妈话咧有好多月饼剩，我要清晒佢咧。我每日食一个月饼，食到我呕啊！真系有一段时间望住啲月饼咧，都唔想再食啦。 嗯，真系会怕怕，尤其是咧，如果真系因为咁样而食滞咗咧，其实都几辛苦噶。 系啊，因为咧嗱，月饼咧都当然大家都知道出名比较油啦，咁、所以其实咧佢。好需要我哋個脾胃咧嗰個功力咧去處理嘅，即係我哋脾胃好強咧，食嗰啲油膩嘅嘢咧，咁我哋身體就可以處理到啦。咁啊，因為以前即係環境冇咁好咧，咁其實月餅咧就係一個美食嚟嘅，因為大家唔會食得好多油膩嘅嘢嘛，啲肉都係少食啊嘛。但我哋而家都市人嚟講咧，即係日日肥如大肉都得啦，咁所以咧。再加埋月饼嘅话咧，就好容易食滞啦。咁咩叫食滞咧？食滞嚟讲咧，就真系滞住啦，即系啲嘢咧唔上唔落。所以好多病人咧，佢食滞嘅时候发觉，咦？点解我食完嘢，好似个胃仲系顶住，或者即系唔落格咁样嘅咧？咁呢个就系滞住中间啦。咁就通常我哋咧就讲系食物引起嘅话咧，食咗引起嘅话咧就系食滞啦。咁我哋要处理嘅咧，当然咧就要健脾胃啦，消滞啦。 咁点样可以健脾胃咧？系咪即系其实要一早已经打好个底子先得噶？唔可以临急抱佛脚噶、哦。 咁当然身体好就容易处理啦，就算食滞咗，譬如好似我咁啊，当年啦，年轻啦，咁食滞咗之后咧，可能一两日清淡啲，其实就自己身体已经可以复原过嚟啦。咁但系如果咧，即系我哋慢慢年长啦，或者我哋身体冇咁好吓，长期都食生冷冻嘢啦，吓唔系好照顾自己个身体嘅，咁咧一食滞咗咧，就可能要好长时间复原，甚至乎咧。就算好啦，唔滞啦，都好容易胃胀啊、胃口差啊、容易肚屙啊、呕啊咁样噶。 系啊，咁啊，遇到呢啲情况应该点解决咧？ 嗱，如果你话哎呀，真系都唔知个嗰食多一两块就发觉食滞咗啦，咁点算咧？嗱，最好嘅情况咧就系饮保利茶。即系我哋点解去酒楼咧成日饮保利茶咧？因为保利茶咧真系有消滞嘅作用喺当中嘅。 系。 咁我咧特别咧叫啲病人咧可以加多块陈皮。真正嘅生梅陈皮咧就会好香啦，咁同埋咧佢就有一种咧，即系能够咧去消食导滞嘅作用啦，仲可以有健脾胃噶，咁又而且又好饮，所以陈皮保利茶咧通常都系我咧喺大食大节之后咧病人食滞嘅推介嚟噶。 系，咁啊，所以咧其实真系嘅，啲人成日都话咧月饼咧系要拌埋热茶一齐食咧先至最好味嘅，亦都有一个消滞嘅作用啦。 系啊，除咗咧保利茶之外咧，其实都可以饮姜茶噶。姜茶嚟讲就系黑糖姜茶啦。咁黑糖咧亦都系健脾胃嘅作用啦。姜嚟讲都有温中嘅。咁所以咧个脾胃好咗啦，发挥佢功能啦。咁啊自然咧能够咧将啲食滞咗嘅嘢咧再消化、再处理，将佢排出体外咯。咁所以咧，除咗哎呀，我譬如有啲人唔中意饮茶嘅，又或者除咗陈皮保利茶之外，有冇其他嘅建议咧？我会建议可以饮姜茶啦。或者陈皮姜茶都可以嘅，有几个组合啦，咁就唔使咁闷啊嘛。 咁有冇话咧？其实有啲咩体质嘅人士咧，最好就唔好食月饼，又或者有冇啲指引咧？食几多嘅份量为之叫做标准咧？ 嗱，其实咧，你话 exactly 咧，每一个人咧，真系佢嗰个体质系唔同嘅，即系可能有啲人一日食一个佢冇嘢嘅，有啲人一日食一蟹都出事嘅。 系。 咁首先第一样嘢就睇下欲望先，嗱，即系譬如嗰一刻你望到已经唔想食，咁你就唔好食啦。咁好啦，咁当然啦，你想食嘅话咧，我会建议咧，即系每人咧，即系每次咧大约都系可能大 size 嗰啲咧，你半个都好，每一次半个都其实都一般人都差唔多。 哇，又可以食到咁多嘅咩？原来我从来以为系四分一或者系八分一嘅啫。 哦，四分一至半个都可以咧。咁当然啦，你望到你发觉你系食唔到，就千祈唔好咧自己 夹硬食咁啊。 系啊，因为你病咗仲大镬。我觉得病咗你仲要攞时间去处理翻个身体啊，食药咁样就仲弊加咗啦。咁我就有建议系咁啦。咁啊，当然啦，你话四分一到啊，即系你话我食唔到啊，八分一当然都浅尝都系好好嘅，因为佢都系比较油啦。咁同埋咧而家市面上真係除咗真係傳統嘅月餅，即係佢仲有啲冰皮啊嘛，又或者雪糕啊月餅，其實呢啲都係比較寒涼嘅，咁所以都要小心。 當去食嘅時間咧，呢度更加要少少啦，因為咧冰皮月餅又除咗雪啦，或者雪糕月餅更加係雪啦，咁一定係會凍親個肚仔嘅，呢、這個真係反而更加要少啊，都要。如果唔係咧，就真係壞肚皮啦，嚇、啊、又屙啊嘔啊，咁樣腸胃炎就好慘啦。 係啊，所以都係嗰句説話啦，就算幾中意食都好，就算咧明知道一年可能只係得一個節日嘅前後可以食都好，都係要適可而止噶。 係啦，如果真係食滯咗咧，除咗頭先講啦，可以飲陳皮保璃茶、姜茶之外咧。我成日都提议热敷肚仔啦，要令到嗰个脾胃咧热翻咧、暖翻咧，等佢功能咧快恢复正常。咁有需要当然揾医师帮手开啲中药帮下手啦。 嗯，啱啊。不过希望咧吓、啊，即系大家都要真系适量咁样进食，少吃就多滋味。如果唔系坏肚皮啊，就手尾长噶啦。 系啊，食药就惨啦。 系咯，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啊，拜拜， 拜拜。 什么意义？加叠时，狂风骤至。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了批判善恶的一刻，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 只可战斗。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同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晨光财经第一线， 失败奶会讲下步向成功的过程， 还有投资 O2O。 我们是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7:24的时间，哦， 喂，头先已经在广播道那里见到有些朋友仔练紧跑啦，咁自己都要热下身。咁，如果今日天气咁好咧，如果你又瞓得够嘅话咧，即系瞓得够啦，蛋白啲咁样讲。因为好多朋友其实玩到好夜嘅。 如果今日红日嘅话，就算瞓晏少少都可以跑啊， 绝对冇问题啦。不过要有充足嘅休息咯，系啊，呢个系重要嘅。见到咧，全运会好多运动员咧都好俾心机去较劲啦，去比赛啦。我成日咧都睇唔到 live， 因为做嘢。咁，但系咧就睇翻一啲节目嘅重温啦，特别系港台电视31、32都有，即系一啲精选嘅节目重温。 32直头全方位，好多好多位都可以直播呢，這个。 系啊，讲冇错，不过有阵时我哋自己都做紧嘢啦，可能 miss 咗啲焦点嘅赛事， 咁，又可以睇翻31啦。 系啦，咁啊，江文蔚攞奖一阵先再讲啦，讲啲冇攞奖嘅，但系佢都好令到我自己觉得啦，作为一个运动员咧，佢好鼓励到香港人嘅，佢就系咧阿杨文蔚啊，咁样近排咧都或者近年咧都饱受呢个伤患嘅困扰啦。咁当然我留意佢系因为佢靓女啦，系咪先？亦都好跳得啦，佢其他啲师妹都系好靓女同埋好跳得噶吓。咁啊睇嚟咧港队嘅跳高队盛产高挑身型嘅美女啊，咁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噶，系啊，咁啊， 靓女间亦都证明咗呢一项嘅运动咧，原来佢真系可以令到一个人跳下跳下，越跳呢个身型就亦都好越苗条。 系啊，咁啊，阿诗诗都好俾心机跳啦，佢跳完之后都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话已经尽咗好大好大嘅努力噶啦，虽然咧成绩就不似预期啦，不过都会继续努力咯。其实我觉得做运动员对自己或者对成个团队或者对教练有交代就 OK 㗎啦。即係背后一定会有好多网民话喂你可以跳得好啲呀。你跳啊，你去练习啊，你面对伤患啊。 网民咧有阵时都要谂下，奖牌唔系 must 噶。 系啊， 我哋香港人，譬如出战嘅时候，咁我哋而家代表香港啦，咪先喺全运会嗰度出战。例如福建啊、陕西，其实佢哋都一样代表佢哋自己地方出战噶，都唔系 must 噶。唔好谂住咩，唔系猪肉奖嚟噶呢个。 不过 真系实力奖嚟噶。 有阵时网民以至好多香港嘅观众，可能因为睇到东京奥运香港队有好嘅成绩，所以将个期望管理咧。管理高咗，咁諗住喂即係世界嘅强手之前都攞到啲牌啦，咁今次淨係对返即係全国嘅其他运动员应该 OK 啲啊，再劲啲咁样，即係大家喺个管理个调度嗰度啊有所唔同，咁不过唔係即係你每个场地或者每场赛事或者每个对手其实都真係唔同嘅，即係你唔能够话一概而论咁样囉，即係等于琴日有个逆转性啊，就係江文蔚喂以为铜牌大家都幫佢集氣去叫做打好啲啦，但係佢面對緊嘅係東京奧運嘅冠軍喎。咁如果江文蔚嘅能力值，喂可以輕鬆打贏東京奧運嘅冠軍，咁佢攞咗東京奧運啦，咁但係實情又真係叫做一劍之差咧，就贏咗啊呢個東京奧運嘅冠軍啦，孫一文啦，咁啊所以咧可以攞到個銅牌，咁啊往後嘅日子咧仲未打完嘅，仲要咧迎接呢個團體賽啦，咁啊首贏呢個全運獎牌咧獲得世界級嘅讚賞喎，咁樣 當然啦， 係啊，咁啊我都記得如果東京奧運講緊即係幾個月之前兩個月之前，其實好短時間嗰陣時咧，我記得。江文蔚咧除低嗰个面罩嘅时候咧，佢都好紧张啊，同埋好想打好，同埋好着紧自己嘅每一剑咁样啦，咁啊真心咁样去恭喜啊吓，江文蔚啦。 其实而家见到好多选手咧，都喺东京奥运嗰度亮相过，即系我哋全运会嘅选手，咁即系证明乜嘢？其实好多真系之前已经攞完牌啦，而家再嚟，其实嗰个叫做厉害嘅级别咧，即系绝对唔会比奥运差。 系啊，冇错啊吓， 因为我哋本身即系中国都已经赢咗好多金牌 啊，咁你尤其是即系讲紧百米飞人咧，佢玩。 一定贏㗎啦，係咪啊？ 係啊， 阿蘇先生係咪先？大家都知道佢有幾咁厲害。好啦，咁啊，轉個角度，不如都講埋啦。即係今晚都有波睇嘅，有場咧英格蘭聯賽杯咁啊，起碼勁㗎。呢個曼聯對韋斯咸啊，免費電視台有得睇，不過就夜少少，兩點四十五分。咁啊，可能先眠一眠。 唔知會唔會出 C 朗喎？杯賽哦， 暫時未睇到個牌陣。不過咧，連加特咧就會賭過㗎嚇，打翻呢個韋斯咸啊，咁應該都係一場精彩賽事嚟嘅， 大家留意住啦嚇。 今日係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三，農曆八月十六，適宜嫁娶、祭祀、祈福、開光、出行、開市、立券、收造、動土、遷徙。入宅破土安机械， 咁好日子嘅咩？ 你唔想咩？今日记立彩定盟驾马开渠， 今日最月、啊、 有乜关系啊？今日都系世界无车日， 我会多啲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为环保出一分力。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没有点名直接提到中国，他强调美国将积极竞争，但不寻求新冷战或分裂的世界。拜登说美国会推动民主和法治，又会为盟友挺身而出，反对恃强凌弱的企图。他說美國準備和任何國家合作應對共同挑戰，即使在其他領域存在分歧亦無妨。他強調世界面臨決定性的十年，各國領袖必須合作對抗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和網絡威脅。今次是拜登首度以美國總統身份在聯大發言，他提到美國已經結束二十年的阿富汗戰爭，又說美國會捍衛本國利益，但任務必須明確和可以達成，而美國的軍事力量不是解決全球每一個問題的答案。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像方式在聯合國大會發言，說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當務之急是要在全球範圍內公平合理分配疫苗，中國將努力全年對外提供20億劑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實施計劃捐贈1億美元基礎上，今年再向發展中國家捐贈1億劑疫苗。習近平強調中國將繼續支持和參與全球科學溯源，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習近平說中國將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將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不再興建新的境外煤電項目。阿富汗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呼籲國際社會承認塔利班政府。穆賈希德在喀布爾舉行記者會，再公布臨時政府一批人員名單，包括代理商務部長、代理公共衛生部長和多名代理副部長等人選，當中有多名少數民族人士。穆賈希德說，通過吸納少數民族人士，塔利班致力確保臨時政府具有包容性。塔利班臨時政府中沒有婦女事務部，亦沒有女性出任部長。穆賈希德說，臨時政府需要時間解決與女性有關的教育和工作問題，政府首先要確保婦女和女童的安全。

個天咧就唔係話太黑嘅，但係有啲灰啦。咁但係嗰條光咧，真係我唔知點樣去形容，好似一條咧已經著到好行嘅光管，直插落地下咁樣，好厲害。咁跟住一路揸過去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自己，咦，會唔會有危險咧？會唔會嗰條雷咧劈咗落去？跟住再諗一諗。我又唔使咁担心。 你平时都有孝顺系咪先？冇嘢嘅， 又系冇嘢嘅。Michael Bay 又嚟咗香港开戏，跟住发现又系变形金刚，唔知第几集咁样。 不过真系几突然啊！因为寻日我就已经嗰个时间翻到屋企，咁啊喺度执嘢啊整嘢嘅时候，突然之间嘣一声咧，小猪都呆咗，即系因为佢喺我后面啊嘛。咁我望一望出窗啦，佢系。完全唔識反應，即係驚都嚟唔切啊！係啊，咁啊，跟住就灑好大陣雨啦。咁我仲喺度諗，哎呀，咁會唔會上唔到月咧？咁點不知正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啊！好快咧，又即係出翻太陽。 係啊，冇嘢啦，係。 咁啊，好彩啦！咁啊，尋日都有我相信好多朋友即係出街啊，玩下燈籠啦，咁啊，散下步啊，食完飯等等。咁啊，今日咧就追月啦！如果尋日冇去賞月嘅話咧，今日都仲有一個機會啦。 其實好得意嘅，任何一個節日咧，都要有三日嘅，即係譬如农历年，咁你有年初一、二、三， 系啦，嗱，即跟住就年初四咁样口噶啦，咁 一、二、三，即有三日你会庆祝啊！明明八月十五都系得一日嘅啫，你都要夹硬将佢变三日嘅，有迎月，有赏月，跟住过咗嘅咧，都要追月咁样，系咪先？咁譬如圣诞节又系嘅，又要三日嘅，嗱，譬如有 Silent Night 啊， 平安夜， 跟住圣诞节。跟之後咧，完咗嘅咧，博聖地，即係點都要拖夠三日為止。 睇嚟放三日假，大家先 happy 咯。 先 happy 啊，一日 基本啦，基本啦。喂，嗱，咁啊，去到呢啲大時大節咧，除咗話同自己嘅屋企人啊、親友一齊慶祝之外咧，其實有一啲有心嘅公司咧，都會即係表達關懷同埋愛意嘅。咁我知道咧，喺公司好多時咧，有啲公司嘅文化咧，中秋節就當然可能會送下啲月餅俾員工啦，咁最近咧都見到網上面咧有一個熱門討論嘅題目啊，就係一班打工仔咧自己喺度分享啊，公司啊提供啲乜嘢中秋禮物或者福利咧？ 月餅咯，你未講咗？ 係啦，除咗月餅，仲有啲咩咧？ 按摩服務咁樣， 第一生果，生果， 生果都係啦。嗱，呢兩個就最熱門之選咧，亦都係最正路啦。 茶葉。 茶葉都是 茶葉有時會攝埋落去嗰啲月餅入邊啦，咁 月餅食得多食滯啊，飲杯茶啦嗰啲。 頭先都有聽到啦，即係都有講話喂飲普洱啊嘛，係咪啊？頭先有聽到啊，呢個即係晨光大學都有講，唔知今日會唔會大家咧嘆住杯茶食住塊月餅， 消滯 啊！係啊，聽下晨光第一線啦，朝頭早 係啊，希望係咁樣啦。嗱，咁部分公司咧仲話送茶葉咧就唔係就咁送一包包喎，係印有咧就公司個名嘅茶葉套裝，即係順便咧喺度即係宣傳下啦。即係 印喺個包裝袋定還是印喺個茶餅上面？ 我諗都係包裝袋嘅啫，係啦係啦。咁啊，等你轉贈俾人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宣傳作用。 贈啊，你又印咗自己公司名， 我即係 share 咯，即 係 帶出去。 佢就想你，反而間公司就係想你將佢轉贈， 係啊， 順便去宣傳一下。 包得靚靚地啊嘛，係啊，當禮物送俾人咯。你啲月餅都係咁嘅啫，人哋送俾你，你咪又送俾人。你估 我 唔知啊？ 有一间公司送咗盒月饼俾我，我唔好意思送俾人，我反而摆咗喺屋企，印住大大只字乜乜集团咁样，系啊，咁唔知点算？ 货如轮转啊嘛， 系咩？系照转俾你系咪？ 借花敬佛啦，大把呢啲嘢啦。咁啊，亦都有网民话咧，公司今年嘅出手咧都几阔绰，除咗有购物卡之外咧，即系有一个我谂系冧心莫顾，可能$100又好，$500又好，咁啊俾你去买一啲即系过节时需要用嘅嘢啦，可能系超级市场啊等等。咁仲有咧，一人一双时令大闸蟹啊！哇，咁呢一个咧，我又觉得几贴心、啊。 你点睇啊，钟哥？ 一双啊？ 一箱啊，一人一箱啊， 一箱系单箱个箱， 即系两只， 两只都正啊。 点解会送蟹咧？ 时令咯。 咁時令都係水果， 我哋做金融咧最唔會收呢啲。 係啊，摘蟹摘蟹， 你收啦，你收啦，你收啦 ，Kitty， 你收埋好多蟹。 我梗係收啦， 你收埋好多蟹貨。 我唔食都大把咯，係咪先？我何必要抑制住自己咧？ 唔係又唔係個個喜歡食海鮮啊嘛，即係呢啲好似有啲要偏向於喜歡海鮮嘅人先食。 咁有啲朋友可能海鮮敏感，或者又怕煩咧。 係啊， 即係嗰句咧，你又貨如輪轉咯， 鍾哥。 整咧大闸蟹嚟噶， 有啲比较少喎，佢好少话送呢啲嗱，但系大闸蟹咧，其实都几多人中意食噶嘛，即系一到呢个季节咧，大家都为之疯狂，即系佢有时令啊嘛，正所谓。但系咧又真系好少会咁样买俾人噶，生勾勾 送呢啲。嗱，如果你真系你喜欢食蟹嘅，啲人送一箱又好，即系两只都好， 一箩啦， 一箩俾 你，你会觉得好高兴啊。咁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咪觉得好多余啦。咁但系必定有啲人会讲呢一句嘅。你節演咪好咯，即一定會有人講呢句噶，俾錢唔好咁煩啦，我自己去買。如果你話嗰、那個佢嗰個冧心係100蚊一位嘅，咁一定會有人講嘅。你俾一嚿水我就算啦，唔好煩啦，實會有嘅喎。 我50，有另一個人講啊，有另一個我50咁樣。 所以咧，我成日覺得咧，喺公司負責買禮物嗰啲咧，其實都好頭痕 嘅。啱嘅， 因為吃力不討好。 係啊，有陣時啲 annual dinner 咧，嗰啲 marketing 啊，或者 HR 姐姐咧，咪要預備曬成公司禮物我嚟抽獎嘅。哇！我真係聽過有兩三次咧，個 HR 姐姐預備咗啲禮物咧，台下啲觀眾咧，即係其實都係員工。 一定去爆 嘅，即系譬如突然间话，哎，呢个三果手机，但系十一代嘅咁样，哇，跟住俾人去爆咗咁样。 即系唯独是譬如 annual dinner 又好，或者你睇咁多坊间嘅抽奖咧，唯独是有，我都系觉得有两样嘢啲人唔去嘅啫。 系现金奖， 现金奖， 电话。 電話就好似淨話 O 講 啊， 都型號唔夠新啊，又會俾人嘈，跟住話哦呢個品牌啊，唔係嗰個品牌又嘈， 咁你都係貨如輪轉嘅啫。 一係就送樓，即係好似而家咁話送層樓出嚟， 去到咁極致嘅， 所以呢啲 class 唔同。我做啲 annual dinner 送下手機啫，你嗰啲送樓啊，大佬。 我聽過 邊嚿你話？相機嗰啲已經哇會到爆啦。 邊嚿你話？送電用新嗰啲手提電腦啊，刀靴。 咁係你平時台輕鬆大禮，我僆仔睇嘅時候都係有條鎖匙，有個藝人扭開道門就送你。 因為咧， 就算層樓喺東莞啊，都係一層樓啊， 必定講嗰句嘅。你送層樓俾我咧，我會好開心啊！送錢俾我好開心，但係送電腦啊，即係嗰啲已經好勁㗎啦，必定有人講，又係講呢句啦，我都有啦，使鬼你送啊？即係咁，你都有層樓啦。咁有层，就算有层楼嘅，你唔会介意多层楼嘅。可能你有10,000蚊喺身，你唔介意多10,000蚊嘅。但系你有部电脑咧，你好介意多一部电脑，系唔知点解？ 我唔介意啊，咁唔知足嘅佢哋。 唔系， 唔系你可以转售啊嘛，佢有佢嘅 value 啊嘛。嗱，但系咧，即系都有人欢喜，有人愁嘅。讲得咧，即系热烈讨论啦。当然就有一啲大家好满意啊，譬如大闸蟹咁，可能都好多人好满意啊。 送蛇羹嗰啲， 购物卡又好满意。 其实我突然间你谂， 蛇羹俾你， 你谂。剛才 Kitty 讲起话，喂，即系秋风嘅时候咧，或者啲时节好啱食大闸蟹咧，我都想食大闸蟹，但我更加想惦念住啲 蛇羹，系 嘛？你食唔食蛇羹？ 我唔食蛇羹， 系咪我？你咧？ 我都麻麻地。 好，拜拜，我自己食咯。 你自己啦。 好啦，讲翻你个题目啦。 系啊，系啊。嗱，咁啊，除此之外咧，都有啲人话啊，送咗一啲日常生活用品，咁呢啲咧就即系好贴心啦，叫做一定会用得着啊，送啲米啊，送啲油啊，洗衣液啊等等，乜都有啦。咁好啦，到另外一边。比较佢哋自己觉得系惨啲或者骑呢啲嘅有啲咩咧？咁有一个咧就话自己喺小型公司嗰度做嘅，老板咧为咗节省成本咧就不能够一人有一盒月饼啦，于是乎咧就好温馨咁样 一开四， 一开四系啦。佢话佢得到咧四分之一解月饼咧去到庆祝咁，咁但系咧即系边个够我惨啊？跟住咧啲网民就出嚟咯，喂唔系啊，呢啲都系公司俾你嘅，即系一个祝福啊，都系关心啊。四分之一蟹都 OK 啊，系咪先？都叫有啲嘢落肚， 多吃坏肚皮啊嘛。 系啦， 点解我话觉得 OK？ 我又唔觉得 OK， 直头系觉得系好添啊。嗱，你谂下，如果你送一整个月饼咧，有可能会抌嘅，你唔食，你有可能会抌咗嘅。但系如果佢送四分一蟹俾你， 你即刻摆落口， 你会即刻摆落口嘅，你会真系食咗嘅，两口。 系啊，我唔中意食五仁。如果依家突然间话切个月饼，譬如小白啊、Kitty 啊、钟哥啊，你哋话喂有个五仁月饼，整一蟹啦，唔好嘥咗佢。我都会摆落口， 系啊， 就系因为头先个道理咯。 四分一蟹咪即刻食咗佢咯，你送一个可能摆到 难食都系四分一蟹啫。但如果呢一个难食系一个， 好啦，我哋要讲呢、這个。 好啊，好啊。 即系成个贴文里面，大家公认最惨噶啦。收到啲咩？喺中秋节公司咧表达 加班咯。 咁你又惨得滞。佢只系话收到一则通知，表明中秋节当日 公司是正常运作，提醒所有员工翻工放工的时间咧都系冇改变嘅、哦。 有个服务行业都系咁嘅咩？ 系啊， 即系今日餐饮啊嗰啲啊， 放假系翌日啫嘛。 系啊，跟住佢哋又话冇额外嘅薪金补偿啊。咁我唔知道每间公司自己嗰、那个规则系点样样啦。 系咪好期待？譬如啊，中秋节就算你唔系放假， 系 可以放早啊。 系啊， 系咪期待呢一样？ 系啊， 我都话头先同小白讲，即系佢打俾我嗰时咧，寻晚喺街嗰度食饭咧，咁我相信唔系间间餐厅都系咁啦，但系楼下即系我哋附近嗰间餐厅， 好似赶你走咁样啊！ 佢唔系好似佢真系咁，佢就入去。嗰陣時就同你講，我哋收七點，咁我哋都知㗎啦。咁我哋未夠六點就去到啦。咁然後咧坐低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其實佢有兩三份餐牌嘅。咁、你都知 其實係咪冇人㗎嗰間餐廳？ 唔係啊，我哋入去嗰時仲有人㗎。係啊，咁跟住咧，我哋攞起其中一份餐牌嗰度睇嘅時候咧，咁、有個員工行埋嚟嘅時候，咁我哋就話：做咩事啊？係啦，佢講一啲嘢，因為戴住口罩又唔係好聽得好清楚啦。咁我話咩事啊？ 出得街㗎係嘛？ 我哋真係聽唔到嘅。跟住咧佢就冇嘢啦，咁样跟住行开咗啦，跟住好啦，咁样叫佢过嚟点餐嘅时候咧，跟住然之后我哋就指住嗰份餐牌啦，跟住佢直接收起咗份餐牌，佢话其实呢份餐牌里面嗰啲咧，都而家整唔到俾你噶啦，跟住就俾第二张餐牌你，即系快餐嗰张啦，你叫呢啲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叫完之后咧。佢就其实你见到佢一脸愁容咁样，好惦念住屋企。 快啲叫个 A 餐，跟住冻柠茶就算啦。 唔系啊，我哋唔知道啊嘛，我哋唔知道，即系佢俾得个餐牌，我哋以为嗰个都叫得啊嘛。 点解佢唔写？譬如话last order 系几多点咪得咯？即系譬如话佢七点钟闩门，最后落呢一个 order 嘅系六点半。 系啊， 咁如果你六点半之后先去到，你咪知道哦， 就 算你有得坐，是不是都冇得食咯。 系啊，跟住仲发生咗一件小插曲啊， 就系、是、开心 噶。其中 伤感啊， 因为咧就有即系一班人食啦，咁其中一个咧就叫咗一个饭咁样，咁但系咧佢就话嗰个饭嘅味道咧完全系出乎佢意料嘅，佢系食唔到落口嘅。咁唔知道系咪即系全间餐厅大家都即系赶住要走啦，咁样即系落错手啦，即 系难食啊，难食得就系。 佢话系酸到， 咁你有冇食啊？ 我冇食咯，我冇啊！喂，咁好似你咁讲，我快快出去拍完自己个碟就走啦，唔好阻住人哋啦。咁仲要换，系啊， 咁啊烦啦， 咁啊烦啦，就大家都烦啦咁样。不过大家都准时喺七点钟之前走咗。 隔篱有个便利店噶，点解唔过去买个面算数咧？买个方便面算数， 楼下有一间自助形式，买只鸡髀食， 咪咁算 佢咪得咯？ 系啊，唔系咁，但系都好好嘅，即系佢都有话，唔系因为嗰条饭唔系我嘛，咁佢都有话有啲咩系最快可以即改到噶。 呢个就系好矛盾噶啦。譬如话你去食嗰个饮食业。嗰、那個飲食業嘅人，嗰間餐廳嘅飲食業嘅人咧，就會好想你快啲走，因為佢想走去玩。 走啦， 好啦，咁可能佢翻屋企去邊咧？就同屋企人出去食飯，跟住去到人哋嗰間嘅時候，人哋又趕翻佢走，不如你快啲走啦，你唔好嚟食飯。 所以呢啲都係要互相體諒，即係我哋成日都會有角色調換噶嘛。咁我哋所以食完餐飯嘅時候，都即係急急腳走之餘，都即係同佢哋講聲啊，唔好意思啊，中秋節快樂啊，係啊，阻住你收工啊咁樣，即係大家好來好去嘛。點解啊？ 你應該入去就講呢句啦，阻住你收。中秋节快乐、啊！我想叫个餐蛋面啫。 我琴日做嘢都有讲，唉、哎，辛苦晒，辛苦晒。 系啊， 系啊，呢、 啊、 一句咧，真系抵万金。 系 啊, 啊，你哋都辛苦啦、啊，今日。 嗱，大家都辛苦啊。 of time in a rush, don't gotta hurry. When your mind is so low,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o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54分听过有 Anson 变嘅 Crush Oh No， 早晨小白， 早晨咁中秋节咧就唔系净系我哋香港人嘅，咁啊全球嘅人咧都可以一齐庆祝中秋节噶嘛，咁啊而家咧虽然我哋就话已经去咗追月日啦。咁啊，但系仍然有唔少嘅朋友咧，就係啱於可能都有啲啱啱嚟緊啊，中秋節開始上月攬樣，即係話北美嗰啲可能就係咁樣， 即係計翻個時差， 係啊，計翻時差啦， 出嚟做咩？都走咗啦， 都開心噶喎、 啊，形式嚟嘅啫，你知噶。通常佢嗰班車走咗，你都要向前行幾步。 追月唔開心咩？ 例、哎、如你見到架巴士啊走咗啦，追唔追啊？追唔追？ 追兩步咯， 系啊， 形式嚟嘅。 巴士咧，而家就唔好追啦，因為而家巴士咧，我真係見過唔少次咧，係因為應該係佢哋巴士公司嗰個規則嚴咗啊，即係佢閂咗門之後咧。 就閂咗門， 閂咗門就唔開門噶啦、嗯。你唔好諗住閂門之後，你都未開咁樣、嗯，因為佢哋嗰個步驟，佢過程就係個司機閂咗門，佢個專心咧應該係放喺路面上面啦，即係睇下附近有冇車。佢已經唔可以再兼顧就係又開門又去翻之前個步驟咁。咁、嗯、所以有陣時乘客咧都應該要體諒翻司機。 搭下一班好快啫， 搭下一班好快嘅啫。好啦，咁啊點解話全世界都可以一齊賞月咧？咁啊嗱，有啲歐美嘅朋友咧，咁啊佢哋就賞月嘅方式咧同我哋。可能都有少少不一樣嘅、嗯，甚至乎譬如我自己屋企咧，咪印尼華僑啊，咁細個又會喺譬如馬來西亞、新加坡過呢個中秋節咧，去到今時今日咧，都發覺同香港嗰個風俗傳統咧係有啲分別嘅。 嗯， 最大分別就係咩咧？首先，如果你話係歐洲好多地方，佢哋未必咧。咁容易買到月餅， 嗯， 咁如果你話喺外地住嘅啲華僑啊、僑包點咧，咁佢哋就會中意自己整月餅。 哦， 嗱，整月餅對佢嚟講可能相對嚟講較易，因為你一上網咧，其實好多 recipe 喺度啊嘛，即係好多嗰啲煮法喺度，咁你只係跟足佢，咁啊買材料其實亦都相對嚟講會容易過買到月餅。 但係你有嗰啲架撐焗爐 kitchen 啦，你未必有噶嘛。 佢哋嗰啲橋包咧，焗爐應該有嘅、焗爐就有嘅，因為平時焗開 pizza 啊嘛，焗開麵包。咁但係如果你話做一個譬如月餅嘅模啊，或者我哋之前講過嗰啲豬籠餅啊嗰一類嘅模咧。其實你只要有一個咧，你就可以繼續做落去嘅。咁通常咧喺翻當地嘅唐人街啊，有華人聚居嘅地方咧，哦、啊、呢啲咧叫做月餅帽咧，就更加容易買添。 嗯， 係啊， 你烘焙店實有啦。 係啦，係啦，冇錯啦，烘焙啦，我哋就烘焙店實有啦。咁如果你話當地去翻嗰啲華僑聚集嘅地方咧，因為呢啲咁表揚到中國文化嘅嘢嘅，例如揮春啊、毛筆啊。月餅帽呢啲咧，其實喺當地嚟講咧，都唔難買嘅喎。 係咪一年365日都有？ 長期都喺度㗎。 但係我又唔明啦，即係譬如咁易買，我買咗之後，點解我唔直頭自己？不如開鋪頭，我做生意，我整個俾你，收翻你錢咧。 識整同整得好食兩樣嘢嚟嘅。 同埋大家都明白咧，如果你將佢變咗成為一門生意咧，就開始吃力啦。 嗯。 咁佢哋個心態都係諗住啊，我哋已經唔係喺華人地區居住啦，咁樣。例如我喺歐美咁樣，咁我哋。他們住的時候他們就希望是有一個月餅吃、即有幾個月餅是真的可以做 share 的感覺就不是想著賺錢樣、通常賺錢就很容易想就、香港人一定會這樣想的、如果你說 你跟餅店說、月餅大家 share 嘅啫， 系啦， 你唔好收咁貴啊，大佬幾廿蚊個咁樣。 成日又話一年淨係做一次生意， 唔係佢講啱啊，佢講啱咗， 佢啱啊， 一年做你一次生意，賺你一年錢嘅啦。 係啊，已經夠啊嘛， 夠 已經夠啦。好啦，咁如果你話唔係歐美嘅，咁譬如我以前細個馬來西亞、南洋、印尼啲地方嘅時候咧，我又喺度住或者過暑假咧。去中秋嘅時候咧，佢哋都有試過同佢哋一齊過嘅。咁佢哋咧，俾我哋個感覺最唔同係咩咧？佢哋過中秋節咧，我印象之中都好似過新年嘅， 因為佢哋會直頭攞埋曬嗰啲紅紙啊出嚟寫嘅。咁、嗯、有時寫咧就未必好似我啲表弟唔識中文噶嘛。咁佢哋喺印尼大咁樣，咁佢哋唔識中文就可能會攞啲紅紙攞啲毛巴就叫啲長輩咧寫佢哋個名， 嗯、 即係好似揮春咁樣寫個名，跟住咧就貼喺自己個房門口啊。佢哋嘅啲相處啲有意頭啊咁樣好啲嘅咁樣。咁因為月餅咧，佢哋就未必會自己做啦，因為印尼嚟講普遍都。就算是多華僑啦，譬如新加坡都是多中國人啦，咁呢個就真係可以買就容易買到啦。咁、嗯、但係大家咧都係開心嘅，因為中秋節佢哋就未必會好似我哋就傳統會玩咁多燈籠啊各樣嘢嘅，反而咧我覺得佢哋會用翻一啲醒獅又有啦、舞龍啦，佢哋都會喺中秋節嗰度 過年啊， 係啊，所以話好似過年咁樣噶，佢哋擺呢個中秋節嘅位咧係好特別嘅、嗯。 我想問咧，印尼咁多即係特色美食咧，我成日聽我哋錄嗰啲電台話你知啊，嗰啲咧，佢哋嗰啲月餅同我哋食有冇唔同？ 有唔同噶，佢哋啲味咧我食過有啲係放花生嘅、又有，佢哋都會 fusion 嘅，咁、但係就未必會落一啲印尼好地道嘅食材，反而椰絲嗰啲會多啲。 我就係想知咧，喺印尼食嘅印尼炒飯有冇嗰只煎蛋啫？ 有 香港食嘅印尼炒飯一定有隻煎蛋喺個面度。 係啦。 明确同可以达成，而美国嘅军事力量唔系解决全球每一个问题嘅答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喺联合国大会中提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嘅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唔再兴建新嘅境外煤电项目。并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对习近平的决定表示非常高兴，认为有关宣布是一项重大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习近平的决定和美国总统拜登承诺与国会合作，至2024年将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拨款加倍到114亿美元表示欢迎，认为加速在全球淘汰煤炭项目是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重要一步。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另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空气、海洋、动植物、环境，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 它的健康和我们永远都紧扣一起，一起学习从自身出发，守护它和我们的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用十分钟全方位学习环保，怎样由我们自身开始。 逢星期六上午9:1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眨下眼三人组合 Lead 出道都已经有20年了。今次的跳舞作品 Sonic Boom Rap 填词部分就由谷内新也负责，乐队不断成长进步，今次他们参与音乐创作的部分相当之多，相信乐迷对他们的成长也都非常满意了。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ead Sonic Boom。 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的推介作品有 Lead Sonic Boom。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抄身份证号码够了，呢张都要抄，呢张佢用嚟买嘢搭车㗎喎、 哦。要抄低㗎，万一我讲万一啊，你唔知家中长辈去咗边，凭住呢个号码可以帮到你㗎。 巴士公司有个新嘅服务，只要失踪长者上车嘟卡嘅时候，车长会即时知道，咁咪可以帮屋企人尽快搵返个长辈囉。又几细心喎、哦。仲有冇其他长者友善嘅服务同设施啊？ 当然有啦，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灵活城市资讯站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喂 ，Kitty 钟哥，嗱，之前咧呢、這个环节咧都会讲下，即系点样投资啦。投资咧，你赚翻嚟啲钱咧，都系靠嚟玩 的。喂，点解讲咗咁耐投资咧，都唔讲嗰句嘅 咩啊？ 其实最佳嘅投资咧，就系、是、喺自己身上。 系啊， 冇人讲呢句。 你而家讲咗啦，留翻俾你。 留翻俾你讲啦，呢一句咁经典嘅说话。系啊，即系投资系快乐就最好啦。不过近排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乐园咧，即系你以为疫情嘅缘故咧，咁啊少咗啦，或者好多都關門大吉啦，但更加多咧就係咁開喎。嗱、嗯，北京方面咧就開咗咧呢個環球影城啊，呢、嗯、個都係琴日定係前日先開嘅。咁你會見到咧，佢啲遊樂設施都幾多啦。我自己又好中意呢個影城啊。咁啊，香港冇啦，即係最近一次飛去咧就去新加坡玩。咁、 嗯、 但係去新加坡咧都唔夠去大阪玩呢個影城咁開心。 但呢個佢直頭係嗰個嚟嘅咩？ 係啊，同一個嚟㗎。係、 哦、 啊，已經直營咗去內地北京嗰度㗎啦。係、嗯、啊，咁樣所以就即係你會見翻啲變形金剛啊，見翻啲 Minions 啊嗰啲咁樣。 好多人會去比較嘅，即係譬如話呢個又係叫做一個影城。咁如果你話迪迪尼嗰個又係一個咁樣主題嘅，咁、 嗯、 大家都會比較點解好似兩個感覺好唔同嘅？咁、 嗯、 其實兩個我都有去過，其實好簡單，一個咧就真係好統一啊，你去到入去夢幻咯，成個都係夢幻。咁但係另外呢一個而家 呢個就是電影場景多啲 啦。呢個咧就因為佢唔同嘅電影都進駐咗，所以你每行每一格嘅時候有一個唔同嘅特色俾你，就好似。唔係好統一，但係你每一個你中意就中意咯， 啊、 你唔中意可能就即係急步 即係行翻出去咯咁樣。啊、我幾中意嘅其實去新加坡嗰個同埋去大阪嗰個咧都有啲唔同嘅體驗可以分享一下啦。不過咧，先問兩位拍檔咧、 嗯， 你去呢啲主題樂園啊，鐘哥難講啦，即係你好少可能自己入去玩，你通常入去都係拍嘢，拍嘢梗係有劇組 或者。唔係啊，我都而家近年去我都係入去玩嘅。 係你係入去玩係嘛、啊？好啦，咁我問啦，嗱、嗯、兩位拍檔，你中唔中意買呢個快證啊 ？Fast Pass 唔會。 你唔会买 ，Kitty 会唔会买？ 我会， 一定唔会。 好啦， 点解啊？ 我哋听下两边嘅情况系点。嗱，唔买嘅朋友， 反方嘅朋友， 系反方嘅朋友先讲先吓。 我系嚟自荣中学嘅梁荣中， 系啊， 我嘅 荣中中学嘅梁荣中， 梁荣中，我嘅论点咧就系贵， 系贵。 我买张机票已经要钱，我坐车去要钱。入場費已經俾咗錢，仲要再俾個 fast pass， 我負擔唔到。 係，但你玩唔曬啲嘢喎，阿榮中同學。 因為唔使玩曬噶，有啲都話啦，淨話係去呢個影城，有啲可能主題我都唔中意嘅，我行過就算噶啦，我唔使一定入去噶嘛。 但咁大嗰個地方，就算你唔係樣樣入去，你都有好多嘢會 miss 咗喎。好啦，嚟崔傑同學會嘅崔傑同學， 好，交俾你又分享下。 嗱，我自己覺得咧咁辛苦，千山萬水，又機票錢又車錢，咁樣去到呢個樂園咧，我一定要玩到佢盡。 係啦， 係啦，所以 暑假玩到盡。 正所謂時間就是金錢，我入到去，如果我花咗好大部分嘅時間嚟排隊咧，我會好唔開心。所以我寧願攞金錢嚟買個時間，係啦，買個回憶。 OK， 係咁，所以你係玩快 證嘅。我係會玩快證嘅。 互相提問嘅環節 嚟啊，互相提問。 所以咪崔傑同學會嘅崔傑同學。 係係。 咁通常呢啲你喺博彩嘅地方，你先至会讲嘅啫嘛。 咩啊？ 即系咩啊？ 唔好嘥时间， 唔好嘥时间啦。 呢个系我自己讲嘅啫。 冇啊！博彩另一个法门就系财不入急门，但系留意翻啦。 赢咗唔自在，输咗唔争在啊嘛。咁我先至会俾嘅啫嘛。但系如果我哋精打细算咧，咁你都计到啦嘛。你俾个 fast pass 嘅钱咧，其实唔系快好多嘅咋。你排咧，可能系排多大约啊，大约如果唔系一啲超受欢迎嘅，咁你顶多都系排到一个钟头之内。 哦，系啊，咁又系，我试过喺大阪呢嗰个影城嗰度咧。 你等等先，梁荣忠同学，你话唔系好耐嘅咋，顶排多个零钟头。我听清楚噶。 等等先，正方嘅同学想反击，交俾你啦。 系啦，嗱， 你有一分钟嘅发言时间。 嗱，你计计啊，其实你入去嗰啲主题乐园，你玩得几耐啊？即系我当你朝头早晨咁早供入去啊，九点十点供入去，你五六点都天黑啦，系咪先？顶笼我咪翻工咁当去八个钟啊，十个钟好咩？ 翻工咁啲 系啦，八个十个钟啦。咁但系你话。行行地一个游戏都系排多个零钟嘅啫，咁如果你三个游戏你排多咗三个钟， 你冇做足功课啫。 好好等等先，嗱讲完未？系啊，阿正方同学。 好，所以我结论系咧，如果你三个游戏排多三个钟咧，其实你嗰日都唔使点玩噶啦。 你会做功课噶嘛？你又一定喺去之前，你买定本书，做定攻略噶嘛？即系你去到玩边个先，一定去嗰度，去咗嗰度排队先噶嘛？第二个去边度？第三个去边度？咦，如果路程唔夹咧，你会改变噶嘛？ 系啦，嗱，反方嘅同学讲得啱，不过有少少过时，因为今时今日唔会买本书，会上一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睇，喺五分钟教你点样用最快嘅时间。玩呢个大阪嘅乜乜乜影城咁样， 玩尽佢咁 样。喂，其实我细个咧，我都冇俾 fast pass 嘅钱，我真系觉得好贵，因为其实都贵几多啊。同埋好似钟哥咁样讲咧，即系其实宁愿用多啲时间去等玩一啲自己心水 咯。好，我想抛多一个论点出嚟啦。 啊，随便。 细个嘅时候真系冇乜所谓嘅，你排多个零钟，即系好似钟哥咁讲，排多个零钟。 你都系 唐志斗 啊，揽住咁样排啦，连体婴咁样排啊。 但系你当你嘅年纪随年渐长嘅时候咧，你排队觉得好攰啊，好辛苦啊。同埋咧，有时你去到嘅时候咧，哇，日晒雨淋，即系有时又哇，好晒，好猛太阳啊，十一二点嗰阵时，咁你企喺度排队咧，其实系辛苦。即系你完全系消磨咗你嗰个好开心想去玩嗰个精神同埋气氛啊，系啊，你排到都懵啦已经，系咪先？跟住入到去你又未必好 enjoy 吧，即系成身水身汗啊，臭晒啊咁样样。咁我唔想有嗰个经验。 但系咧有一个心理嘅叫做调查咧，话咧只要嗰个游戏咧你等得够耐咧，你玩嘅时候会特别尽兴。 唔系呢个调查就系俾你哋睇嘅， 呢个系真噶，因为咧你等得够耐咧，你上到去咧。自己啊，自己都会 hyper 啲，点解啊？因为等得耐啊嘛，你上到去咧，你好似唔叫翻足够本，特别系过山车啦，你唔嗌翻足够本咧，你觉得唔抵啊？我记得系咁噶，就系去呢个大阪嘅影城咧，佢有一个过山车，我估依家仲有噶，好得意噶。咁咧佢就慢慢斜上去，嘟咁样啦。佢可以俾你喺旁边拣音乐噶，你可以拣咧大白鲨嘅音乐啦，即系嘟咁令到你好惊啦。或者你可以拣啲类似咧管弦乐啊嗰啲，即系悠扬啲嘅音乐啦。跟住咧到咗嗰个叮一声，佢一叮一声，跟住就俯冲落去咯。咁。嗰陣時咧，我記得咧，因為自己等得太耐咧，我撳齊咁多種唔同嘅音樂， 悶到咁樣啊個人。 唔係啊，即係我想你盡量有啲咩掣全部撳曬咯。咁我覺得都幾抵玩啦、啊、咁樣。即係呢啲就係我覺得快靜同埋慢靜嘅一個即係過程嚟啦。咁、所以即係去到北京呢、這、一個嘅影城，其實佢都有快靜同慢靜嘅。咁啊，琴日睇到一啲媒體嘅報道咧，都話哇，整體都好流暢啊，好多嘢玩啊，又多埋呢、這個哈利波特嘅魔法世界啦。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哈利波特》嘅，不过咧就从来都冇机会感受到呢个霍格华兹嘅一个堡垒嘅感觉啦。咁所以我觉得啊，都可以试试谂谂。 呢一个主题嘅影城里边玩嘅大部分都系坐嗰啲，即系坐喺里边，跟住有个好大嘅 3D 影像， 跟住熬下喷啲水啊，喷啲烟嘅啫。 点解我去到呢度，即系我自己个人啫，我自己个人嘅经验啫。 系 因为咧，佢每一个馆。玩嘅嘢差唔多，其实争在究竟佢系一个超级英雄啊，定还是用魔法，定还是机械人嘅啫嘛？其实都系坐喺度，有啲 3D 影像，然之后可能有啲水啊，极其量，跟住可能喷啲气出嚟啦，即系差唔多。 乐园嗰个你 OK 啲系咪啊？ 乐园因为 定还是富士急，其实你钟情一个地方都系富士急嘅。 其实富士急咧，如果你话真系中意玩机动游戏嘅富士急就好玩啲嘅，因为佢真系全部系玩机动游戏。 喂，你有冇个富士急嘅水上乐园咧？ 咁啊冇喎， 呢个系我梦寐以求想去嘅地方。唔知啊，成日睇嗰啲影片都 会见到好多日本啲少女会去富士急。 你睇咗第二套影片啫，嗰啲冇噶，冇妄想啊！ 吓，冇少女去嘅咩？点解 有 噶嘛？有 少女，即系唔会匆匆下突然间见泳衣甩咗，系唔会有呢啲情节嘅、 哦。我冇谂住泳衣甩咗啊！我谂住你着住泳衣都好睇啊，未睇过啊嘛，系 冇呢啲情节嘅。 嗱，北京方面咧、就有呢个影城啦，咁依家封关啊，唔可以上到去啦、但系调翻转头咧，即系呢个海水公园嗰个水上乐园啊开幕啦，咁啊，啲琴日好似第一二日咁样，市民入场就话：喂，消费贵、哦，咁啊门票460元，咁但系你要租个 locker 啦，个 locker 要280元、哦。嗱，咁啊问下两位同学仔啦，正反又讲下，280元再加一个门票就系460元，其实系咪真系贵咧？ 贵啊，贵啊， 攞唔攞得翻噶嗰280元？即系唔系好似嗰啲公共泳池咁样咧、入咗5元落去，最后走嘅时候俾翻5元你。 咁样 诶，嗱，报章嘅报道咧就 系 话， 按金咋系嘛？ 应该都系真系要咁嘅收费嘅，要额外收费。佢直情话收费啊，一唔系讲按金啊嘛，因为如果佢讲按金。系保管按金咪唔使攞出嚟讲啦，同埋今次有咩电子支付佢回翻俾你噶嘛？ 哦，咁我咪唔用咯，280元 就系咁样啦。 咁你 如果系咁，如果 系 咁嘅话咧， 直接着泳衣， 系啦，即系喺屋企直接， 系啊， 喺屋企直接着泳衣。 如果咁样咧，就会有第二个现象啦。喺呢一个夏天期间，可能会见到好多人着住泳衣喺街嗰度 走咯， 系啊，就系笠住行入去咯， 系啊。 咁啊， 跟住湿晒咁样走翻出嚟咯， 黑住拖鞋，着住件 T 恤，里边系泳衣行入。 系咁，不过咧，为咗配合咧呢个防疫嘅措施要求，咁啊有啲嘅朋友仔入去咧，都特登带到6个口罩作替换，因为咧上翻水嘅时候要戴翻口罩嘛。咁、但系个口罩又会湿，湿咗要抌完又要再要一个新嘅。咁、所以咧，即系都觉得有少少麻烦嘅。不过市民心声就话都几好玩嘅，不过就贵少少咯咁样咁啊。即系呢个主题乐园方面嘅回应都话啊，迟啲咧冻啲就会平啲噶啦。我都知啦，我都知啦，使你讲咩，大佬系咪啊？ 嘿，对象太对了，也记得收敛，叫他记得你是行程焦点。嘿，暗示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看不准，不过看得见。 最佳结尾。 施康桥嘅 Stay， 时间嚟到早上嘅8:22。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优惠呢，嗱呢个优惠就是买嘢嘅，搵埋小白出嚟一齐讲，睇下啱唔啱你哋买啦。家品你哋啱唔啱咧？ 我中意睇 啊， 有需要先啦。 哦，即系哇，但系你只杯好少烂噶，系咪啊？你杯杯碟碟好少烂，咁咪用好耐咯。 会啊，哦，真系噶， 即系赚唔到你钱啦。 无端端唔会无，即系不如我换只杯啊，都未烂，点解要换啫？不如换双筷啊。 但系睇家品就几好睇 嘅，系啊， 真系。 sofa 啊，杯杯碟碟我都几中意睇嘅。 系咯，同埋尤其是人大咗咧，以前唔框嗰啲地方咧都会框 噶啦。 系啊，尤其是家品呢啲系好睇嘅， 系好睇。 系啦，但系买嗰下咧系需要一个冲动，即系或者要有一下嘅动力咧，你先会买，因为你会去到中哥。嗰、那个讲法嘅，想买嘅时候，但系屋企个未烂，咁啊又多嚿嘢喺度咁样。 同埋呢阵时要配合翻屋企嗰个叫做士大奥啊。咩叫士大奥咧？就系、譬如前排咧，咪好兴嗰啲和风和食嘅，好兴嗰啲木碗啊、木碟啊、木筷子啦、啊。跟住你又想买埋嗰啲咧竹席啊，铺台嗰啲竹席，即系譬如两口子一人一筷咁样，懒系好干净。 打俾小白咪佢借咪得咯， 系咪？你好多 俾翻你咁样， 你有好多竹席嘅咩？系咪？ 竹席都有几张， 都有几张咁啊，系。即系总之 佢攞包寿司嗰啲俾你铺台， 又得。 系，所以睇下你个屋企夹唔夹咯。即系如果你个屋企夹，你梗系成套换啦。如果唔系，你换咗一啲咧，你有阵时抵唔到颈咧，又会想成个系列都换埋佢。 系，但系有时候咧，女士可能即系喺屋企。即系打点一切嘅时候咧，即系你转换一啲装饰咧，都系转换心情嘅。系咁啊，间唔少转一次咧，即系自己又开心，有啲新嘅嘢用下啦。又或者系咩咧？即系你搬屋啊，或者系朋友搬屋咧，你都会送一啲礼物咧，都可能会送一啲新嘅杯杯碟碟啊、套装啊咁样样。咁啊，有一啲嘅连锁店咧，其实佢哋都几出名，即系卖呢啲家品嘅。不过平时你行咧，可能会觉得有啲贵，即系你睇嘅时候觉得靓，咁买嘅时候除咗会觉得即系屋企又唔系话十分之有用之外咧，又会觉得贵。咁但系而家咧就话有一间系日本嘅人气家居品牌咧，佢喺铜锣湾店嗰度咧就做紧一个大减价。就话因为咧嗰间店咧将会进行一个翻新嘅工程啊，咁样所以咧就尽量就清紧啲货佢。 要钱唔要货？ 系啦，所以机会嚟啦，咁样就话有一啲咧即系超过2000款嘅餐具啊、饰品啊、收纳用品咧都系低至3折发售嘅。 好似几好、啊， 相信都应该几多即系中意平时行开呢啲家品铺嘅朋友咧，即系会去夹下，即系平时觉得唔舍得买嘅，会唔会今次咧又去买翻啦？ 都买唔到噶啦。 已经被人扫咗， 梗系啦。 咁啊系啊，呢啲机会嘅嘢， 手快有，手快有，手慢。 每一次呢啲所谓啊，所谓咩开仓减价、大酬宾呢啲咁样咧，我有阵时都去嘅。以前，而家都放弃嘅。每一次咧见到有会，我已经第一时间去啦。去到啊，唔好意思。呢、這個款啊冇曬咯，次次都係咁。 可能登出嚟嘅時候只係得優惠期得十件咁樣，就買曬啦。 招來引你去， 跟住你上去先。 係啦，以為買到平嘢，點不知仲貴咗。 但係你一場去到咧，你杯都買翻隻酒都 好啊！我直頭即走啊！ 即走係咪？嬲得滯。 又唔係喎，即如果咧你將個時空咧改變喺譬如北美嗰啲地方咧，咁禮拜六日真係冇嘢做啊嘛。你有陣時揸幾個鐘頭車咧，去嗰啲超大，即你將個鞋盒咧放大10000。配咧就系嗰啲咁嘅家品， 我唔喺北美啊嘛，我喺北角啫嘛， 系啊， 走啦最多。 即系你去睇咧，你见到啲人咧，即系当一个礼拜六日嘅重要活动咁咧， 系 去行啦，推住架车啦。咁就一日噶咯，咁样。咁但系香港就好 咩娱乐啊嘛，佢哋 系啊。咁但系 香港咁多娱乐， 系啊。咁啊系嘅，香港有咁多嘢睇，系咪先？戏都多几部睇下啦，系嘛？或者地方都多啲玩。咁你会见到，即系系咯。咁人哋推住架车行下呢啲家品店都几开心。所以即系，如果你话作为今日放假冇嘢做，都睇下都几好。 因为而家呢啲家品店咧，都唔系净系头先我哋讲嗰啲杯杯碟碟啊、碗啊咁样，都有好多，譬如你话小型嘅电器啊、风扇啊。 甚至你话有啲香薰啊、蜡烛啊咁样咧，即系好有生活品味咁样，好有情调嘅嘢咧，都可以喺嗰度揾到咁啊。所以呢一啲铺头咧，唔系净系货，即系屋企客啊。我觉得有时候咧，你去买礼物咧，都可能会去呢啲铺头嗰度拣啊。 咁啊，留翻圣诞节先啦，因为圣诞节先送礼物。中秋节啊，食月饼，使唔使依家买定啊？会唔会平少少啊？ 会平啊，跟住到圣诞节送翻出去。系啊，咁大家可以 未雨绸缪一下，系咪？ 系系啊，留意一下啦。咁我见佢嗰个优惠就系去到呢个9月30日嘅。 好，咁啊，有时间去睇睇佢啦， 去行下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9月22日系一年嘅26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00日。1994年9月22日。由大卫·克雷恩和马塔·考夫曼共同制作的美国处境喜剧《老友记》（Friends）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正式播出。剧情主要围绕六个角色在纽约曼克顿的生活。Friends 在超过100个国家播放，就算后续的重播依然有良好收视。2004年5月6日结束，共播出10季。据估计，在美国有5110万观众睇咗呢套剧嘅大结局。《老友记》曾经连续5年获得美国观众票选奖嘅最受欢迎喜剧。9月22日出生嘅朋友，拥有无法停止嘅力量，追求各种新嘅工作计划，容易感到无聊。喜欢寻找拥有挑战性的事物，外表冷酷，内心热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创作长篇连续剧，可不可以满足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优质的艺术创作，除了令你观看的时候得到欢乐之外，是不是应该可以受到时间的考验？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话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今年再向发展中国家捐赠1亿剂疫苗。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习近平说，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兴建新的境外煤电项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大发言时指出，世界正处于深渊的边缘，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和分裂，一种新的流行病即不信任正蔓延，地缘局势动荡，危及世界和平。他说，世界必须清醒过来，国际社会必须努力弥合在和平、气候、贫富、性别等方面存在的分歧和鸿沟，恢复彼此之间的信任，重新点燃多边主义之火，为世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在本港，零实医院药剂部近年引入多项智能系统协助配药和管理药物库存等。零实医院去年引入自动配药机，药剂师输入病人资料和所需药物资料之后，机器就会自动分时段剂量，将所需药物作独立包装。九龙东医院联网药剂部部门经理 麥麗琪說，以往人手配藥時，由於要節省人手，通常每次為住院病人配備三至五日藥，如果期間醫生為病人更換藥物，已配備的藥物有可能要丟棄，但現時自動配藥機能夠做到每日為病人配藥，減少浪費藥物。靈實醫院亦是醫管局首間將 RFID 無線射頻識別技術應用在藥物庫存管理的醫院。麥麗琪解釋，每間病房都會常備一般藥物，例如止痛藥和止瀉藥等，以往護士要定期到每間病房人手核對庫存，但今年使用 RFID 標籤，每次護士提取藥物之後，經過儀器掃描就能夠實時記錄庫存。天氣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人月两团圆， 中秋千里共婵娟。 继续同你食月饼， 继续同你玩灯笼， 继续同你食西柚， 继续同你人月两团圆。 我马俊伟， 仲有我彭永仪， 同你继续倾，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江文蔚在全运会女子重剑个人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香港乒乓球女队教练李静为湾区民众送上中秋祝福。 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起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日晚上7:35，港台电视31。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Kong. Hi, this is Lady Gaga on your favorite radio station.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Kong on the RTHK radio tip.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时间来到早上的8:36，室外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1%，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啦。是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和炎热，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2度的。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呢，我哋会有娱乐趣自由，今日请嚟嘅嘉宾有 MC 张天赋。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久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陈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翠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个朝台早 Kitty 请嚟朋友有 MC 张天赋，早晨啦、 啊！早晨啊 ，Kitty， 我都有睇下你啲新闻嘅。最近咧，你就话你减紧肥，事关就系因为你中意食宵夜。呢、這个关唔关你平时譬如可能要创作音乐啊，咁好多即系十居其九都话自己猫头鹰嗰啲，夜晚先至作到歌，先至有灵感嘅，系咪嗰种人咧？你都系 一来都系啦，但系二来我觉得食宵夜系我本身份人真系太过中意食啦，系啊，真系忍唔到口嘅。你去到夜晚某个钟数咧，系个身体会话俾你听，喂，食嘢啦，肚饿啦。 唔系你有冇睇我个广告啊？瞓咗就唔饿噶啦。 其实唔系噶，我系嗰啲 饿醒。 如果我肚饿，我就瞓唔到觉噶。 哦 ，OK， 系啊，好辛苦噶。吓 ，咁你系由细个开始已经有呢个坏习惯噶啦？我称之为坏啦，因为夜晚食宵夜都系唔健康噶嘛。 我谂系因为屋企人。起啦，系啊，即系可能咧，因为爹哋又有呢个食宵夜嘅坏习惯，一到某个钟数就，我仔啊，肚唔肚饿？我谂住煮个面，咁就咁你就谂阵，帮我加条肠啊，唔该。 同埋，就算你本身谂住唔食啊，佢煮到咁香嘅时候，你点忍啫？ 好邪恶。 咁所以首先你戒宵夜就系要你屋企人戒宵夜先咯。如果唔系，你咪劲多引诱咯。 其实系噶，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即系呢排减肥第一个目标其实就系唔食宵夜啦。 系 啊，同埋咳糖，咳淀粉质。 嗯，本身是不是都吃很多这一类型，即是喜欢吃甜东西啊？ 我很喜欢吃甜东西的，还有或者不一定是吃甜东西，有可能是饮品啊，饮东西那些全部都很甜的嘛，所以就去到茶餐厅就是一是就斋啡，一是就冻柠水，不过要走甜， 系最好戒埋冻嘢咯。 系，其实冻嘢都要戒， 冻嘢都肥噶，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咧都有时会着重即系糖嗰个吸收啦。 系， 咁我通常咧忍唔到口嗰啲，譬如蛋糕啊、朱古力咧，咁就冇计啦。咁我就会喺呢个饮品嗰度尽量减少用个 quota 咯。 系， 因为即系好快就已经摄取咗好多啦嘛。 系， 咁我通常就会饮熱檸茶熱檸水啊， 声颓到， 明明三十几度，熱檸茶咁样，好辛苦啊！但系冇办法，有时你要控制个体重啦，或者即系健康个层面咧，都系需要即系落啲苦功嘅。咁、不过我相信你应该都，如果听你咁讲法，你都算系瘦底噶啦，即系你嗰个天生嗰个体质啊，都唔算系好肥仔，系咪？ 都唔系噶，其实我小即系细细个开始系一个肥仔，大肥仔嚟噶， 个个都系咁讲嘅。 真系噶，我小学系我小学系。是真的很肥，我形容不到， 形容不到， 我是那些吃完一次 lunch 跟住要落去添三次饭的那些肥仔嚟嘅。 系，系咪因为细个时候屋企人俾好多嘢你食，食大咗个胃口咧？关唔关事？ 都唔关事嘅，我都系自己本身都贪，即系中意食嘢，所以就。哇，真係好離譜喎、 咁屋企人見你細細個咁食得又好得意啦，咁咪俾你食啦。係 咯，佢一定唔會阻止㗎嘛。 係 啦，發育梗係要食多啲啦。 淨係驚你唔飽。 係啦。 係啦，咁跟住之後就減得辛苦。 越食越多，後屘其實冇減到嘅，因為踏入中學時期就開始玩多咗運動，同埋扯高咗個人。 哦。 係啦，咁就冇咁即刻變到好瘦添嘅。 咁你咪好咯，即係我哥嗰陣時都係咁嘅，即係細個係肥仔啦，跟住又食宵夜啦，咁到中學。一打篮球的时候咧，个人就飙到好高，就拉翻长啦。咁但系咧，有啲人以为每一个人都会经过呢个 process， 但有啲人系唔会系啦。跟住佢就冇变长嗰、那个嗰、那个过程咧，咁就好惨。 变横咗啦。 系啦，系啊。咁啊，所以而家就要喺呢一方面落啲苦功啦。系因为乜嘢咧？系因为你嚟紧有啲工作需要啊，定系？冇噶，純粹公司話唔得咯 ，MC，、你而家呢個體型搞唔掂喎。 咁其實好在就 so far 公司都冇太提及過呢樣嘢嘅，真冇覺得係一種問題嚟嘅。 係， 咁純粹我因為即係我自我監察啦，我都覺得由造星即係節目之後，我同依家嘅樣貌或者嗰個體質的而且確爭得太遠啦。 嗯， 係啊，咁 加上依家疫情開始好轉啦，你會多咗好多同觀眾嘅互動啦，會見面啦，會近距離接觸啦。咁我都希望可以保持翻呢個最好嘅狀態，最好嘅身形去見觀眾。係， 因為要見真章啦，真係唔可以淨係 po 相同埋拍片， 冇得 people 啦， 冇得 people 同埋冇得就角度啦。 係啊， 加油啊，係啊。咁同埋而家疫情好翻少少，我諗即係譬如你想出去做運動啊、做 gym 啊咁樣都方便啲啦。是啊，喂，咁啊，今朝早咧，你带咗首歌上嚟，你首新歌咧叫做 Loser 啦，咁系咪因为你中意食嘅关系，所以取景都系茶餐厅啊？ 嗱，其实咧，今次 Loser 呢首歌咧，我都会系类似一首反对无效嘅成长版嘅， 嗯， 系啦，因为反对无效啊，系一种即系讲及好轰烈嘅爱啦 ，Loser 就系讲可能是現實啲啦，開始會出現麵包與愛情啦，即係冇你冇得一句反對無效就搞得掂啦。 嗯， 咁which is 咁講得叫 loser， 咁亦都係一個悲劇收場啦。咁但係咧呢、這個主角嘅內心戲就覺得啊雖然分手，但係都一定要好瀟灑，要好灑脱。 嗯， 係啦，盡量攞一個型仔啲嘅方法去分手啦。即係雖然我係好唔開心噶啦，係啦。咁點解會取景於茶餐廳呢？咁就係愛情與麵包。咁今次我喺 MV 入邊。嘅角色就係一個外賣仔。當 Gigi 導演同我一講及啊，你不如做一個外賣仔啦、 嗯， 第一時間我就會諗起破壞之王，即係周星馳嗰套就係外賣仔啦。Which is 喺佢嘅角度，佢都係即係喺套戲入邊，佢都係一個 loser 嚟嘅。係啦，即刻令我聯想起呢樣嘢。 餐冷飯幾錢？唔準諗，即刻答。 是 就係嗰個啦。好啊，咁呢一首歌咧就講緊呢個麵包與愛情啦。咁你覺得係一個成長版，即係喺一個現實當中都係一個成熟嘅考慮嚟嘅，即係冇話我中意就不顧一切啦。咁喺你自己嗰個愛情觀或者你個睇法，係咪已經都去到呢一步？覺得一段關係裏邊咧，都唔係話淨係有感覺啊，或者淨係中意就得嘅，有好多其他因素都要考量嘅。 當然喺我嘅愛情觀，暫時嚟講，我都係叫做成長當中啦。 係、 我而家先至廿幾歲，係咁依然都會夾雜咗反對無效喺入邊嘅， 因為同埋你都係人馬座啦， 係啊，即係始終都係奔即係奔向於自由或者好忠於自己嘅內心感受嘅， 嗯， 係啊，即係到依家我都係覺得係就係噶啦，我就未必真係會考慮咁多嘢嘅， 嗯， 係啦，咁但係我都覺得 Loser 呢首歌的而且確係都會命中好多人。嘅心態咯，即係都會覺得啊，都一定會出現啲咁嘅問題，一定會有啲關口係你需要去做一個重大抉擇，去需要兼顧某啲嘢咯。 嗯，應該唔止淨係話嗰個錢啊等等嘅，即係好多好多其他因素都可以影響到一段關係嘅。咁張天賦有冇試過曾經喺邊一啲階段嗰度有覺得自己 loser 嘅感覺咧？係。有冇受過一啲好大嘅挫敗，令到你哇嗰一刻真係本來有嘅信心都削弱咗好多喎？即係無論喺做嘢方面啊，愛情方面啊， 反而呢樣嘢做嘢會大啲啦， 係 啦，或者係喺呢個人生嘅歷程當中會多啲啦。相反喺愛情觀就未必會有太多呢種感受嘅，係啦，因為我係會鍾意比較嘅， 嗯。 系啦，咁但系当你喺比较嘅时候，有比较就会有伤害噶嘛。系啦，咁你就会觉得啊，好似自己唔够， 唔够好。 呢个最简单嘅例子，我觉得自己唔够高。咁系啦， 系你搵一样好难搞嘅嘢，你话自己唔够瘦都可以咁，唔够高咁点算 咧？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 loser 呢个名义或者呢个角色咧，系你自己逃避自己嘅啫。我觉得， 嗯， 系啊，即系喺人哋眼中，可能你系一个 winner， 你系一个。系啦，你唔系 或者觉得你赢在起跑线咁 样。系啊系啊，所以其实系自己套俾自己嘅啫。咁、所以当然我亦都有个好叻嘅能力、就是，就系好识安慰自己、所以好快呢个 loser 嘅念头就会打消咗。 你安慰嘅方法系咩咧？即刻即系可能会谂下一啲自己嘅优点啊。 系绝对系，即系可能当我觉得自己唔够高嘅时候，我就会谂， 其实我都几靓仔。 天一定系公平嘅，佢一定。佢冇俾多啲嘢，我一定俾咗喺其他地方俾咗啲嘢。 跟住即刻諗咧，其他一啲好靚仔嘅人，其實佢哋都唔高啊。跟住就覺得 OK 喎，係啦，佢哋都好勁啊，咁樣。 咁所以其實都唔錯喎，即係原來可以有一個自我修復嘅能力， 係 係啦。咁但係有啲人就未必係咁樣啦，即係好容易喺一個死胡同嗰度喺度 loop 啦， 入咗船喎。 係啊，咁會唔會希望呢首歌都可以幫下即係嗰款人咧？定係你覺得其實冇所謂㗎？即係嗰啲人如果喺度一路 loop 咧，佢始終有醒幾日㗎。 其實一定會有㗎、嗯。我覺得每個人嘅心入邊都會有一個叫做自我保護機制，或者叫做自我審查機制，係啦，即係我覺得好似一個電腦，即係殺毒軟件啦。好多時候佢彈出嚟叫你掃毒嘅時候，你都唔掃嘅，因為你覺得冇問題。 嗯、 但係當有一日你就會突然之間發覺啊，好似今日掃一掃喎，就好似人啊，你覺得今日啊個情緒或者任何即係某啲方面可能處理唔到咯，開始你就會開始啟動呢個機制啦。係、 嗯、 啦，咁然後當時之後你就會有啲方法去療，去療傷啊，去舒。放晒嘅压力啊，或者去走出呢个困境啊，系、 嗯、 咁所以我觉得唔需要担心啊，即系一定会有一条路喺度嘅，只不过系时机未到啫，可能系。 嗯，除咗谂下自己嘅优点之外，有啲咩方法可以提供下咧？即系譬如你见到你身边嗰个人成日都好负嘅，好多负能量嘅，你有啲咩方法去叫佢即系喂，你不如去行下山啊，公园啊？ 其实因为之前我都有一排系。有情緒病啦，係啦，咁 which is 都幾辛苦嘅嗰個過程。咁但係即係如果真係啱先，譬如你話嗰個例子作為朋友嘅話、嗯，我覺得有啲咩你想做嘅，拉埋佢陪你一齊做咯。即係我覺得係會感染到嘅、 嗯、 一種開心或者温暖或者幸福呢個感覺係可以感染到。即係如果即係你叫佢去啊，即係。淨係同佢講啊，你諗開啲啦，或者你 去做運動啦，你咁樣。 其實係我覺得個作用唔大嘅， 即係所以陪伴係好緊要。係 啦，我覺得陪伴係好重要，即係可能啊，呢間餐廳好食，我哋去食呢間餐廳。 又係食。 係呢間菠蘿又好好食， 係 啦，咁。佢即使可能佢食嗰陣時咧唔開心，但係你佢見到你嗰種開心其實一定會傳染到俾佢嘅。 OK， 係啊， 即係嗰、那個支持啦，同埋我有聽過人話當如果你身邊嗰個朋友佢真係好唔開心，或者佢甚至好抑鬱嘅時候咧，你拉佢出去做咩咧？除咗做啲佢中意嘅嘢，譬如食嘢啊等等之外咧，去幫下其他人咧，都可能可以令到佢嗰個價值，即係自己肯定嗰個價值或者信心翻嚟，即係佢會覺得。咦，原來我都可以令到人開心，或者我都可以做到呢一啲嘢嘅喎，即係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咯。 係 啊，咁所以即係希望你都能夠用你嘅音樂啦，或者你嘅經歷去鼓勵一下啲人啦。今朝早唔該曬 MC 張天賦 ，Thank you。 会写影只有煎熬，你该找到一个更好别情报、哦哦哦、人生有都不算错，能为梦一起温暖过。 Yeah we break it up, oh my fake it love, cause I am a loser, 无情都不亏欠我，能赔上青春交托错来随便猜我，绝一点得太得多。忙就落寞并没泪感，寂寞就寂寞逐渐习惯， It's over, it's over now。 让浪漫盛世味道渐淡，让现实憾事独自负担， It's over, it's over。 Should've known that love won't last forever. No matter how much happy times that we had together, but I can never seem to understand what's in your mind. I guess it's time for me to put my thoughts of you behind. You can call me a loser, but I never mind it. I was afraid to lose ya. Oh man, I'm blinded. So girl, I guess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let go and never hit each other up, 'cause I don't love you no more. 分手都不算错，能为梦一起温暖过。No more fake in love, cause I am a loser. 谁人口讲很爱我，白发长逝的思索过，谁来打搅我？为温饱都松开我。 醉酒湾位于荃湾附近，这个名字好奇怪呢，到底点嚟嘅呢？佢同飲醉酒系咪真系有关系嘅呢？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乐阿达阿莲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玛丽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巨大暑假，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团各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对酒湾的故事都有两个的，第一个据讲以前经常都有海盗出没，而且在浅滩上面饮酒借酒闹事，故事呢就会用醉酒命名呢一个嘅地方啦。啊，仲有啊，当年政府想兴建呢个地方嘅时候，曾经呢就请嚟风水玄学大师去到睇风水，咁啊文化传统啦。风水师亦都喺度话到呢个地方煞气比较重，不适宜呢就系建设民居同埋工厂。故此啊，政府就将呢个地方改建成为墓地啦。及后亦都喺呢个地方改建成为垃圾堆填区。不过亦都有学者指出啊，其实系因为当年港岛嘅外籍居民经常都会驾驶游艇嚟到呢度放假、饮酒狂欢，故此就会将呢个地方改名做醉酒湾啦。真定假，今日咧都好难知道噶啦。最紧要你听落去中意边个故事，咁咪系嗰个咯。 今年都食咗几多月饼，觉得自己嗱、 啊， 今年嚟讲啦，多咗好多唔同口味嘅月饼啊。其实每年都越嚟越多噶啦、嗯，过往咧就会多咗抹茶味啦咁、样啊。今年咧，我食过最好食嘅月饼咧，就系、是、奶黄月饼嚟嘅。第二好味啦，第二好味啦，第二好味啦，就系、是、呢、這个。陳皮紅豆沙，即係陳皮紅豆啦，應該唔係沙。 呢個配搭係幾好嘅，陳皮紅豆 好好食。我今年食咗真係 点解可以做得咁 传统月饼？你哋中唔中意食啊？ 其实都传统， 最简单， 其实 最简单 嗰只豆都好传统嘅，个物料啊，个物料上觉得好传统咁样。传统啊，你话双黄嗰啲 系啊，嗰只咯， 白莲蓉定系普通莲蓉？ 普通莲蓉， 即系黄莲。 黄莲蓉系啊。 我都中意食， 我都中意食。 但你中唔中意食蛋黄咧？ 我好中意食， 好中意食啊！有冇四王月饼噶？ 有 四王啊， 有噶有噶。 嗰阵时咧，通常屋企人就会买双王啦，但系再细啲嘅时候，即系家境冇咁好啊，蛋黄，蛋黄咧切月饼嗰个人咧，真系要好似咧测地雷咁样。 系啊，好，其实好难切到揩揩，都系中到有个蛋 黄。你切落去嗰一刀咧，其实你已经知道个左边嘅刀背啦，同右边嘅刀背究竟边一边盐油量系多。 系， 跟住你就 detect 啦。 我细个连埋嗰把胶刀啲油都损埋噶。 系啦，但系咧，你一切落去嗰下咧，你就会知道点解有啲人分得多啲黄，有啲人少啲黄。 因为走埋咗一边啊，嗰个 我细个。定是切月饼那个，因为唯有切月饼那个 先可以控制 到， 先可以 feel 到，同埋你有份甩牌，甩牌的感觉很重要，同你是被人哋派的是争好远咁样。咁我细个就是吃呢些月饼，但系嗰啲其他嗰啲豆蓉月饼你得唔得噶？ 我都 OK 嘅，老豆蓉啊嗰啲我真的不得， 百年蓉我都不得嘅。 豆蓉 系啊，系啊，百年蓉我都麻麻地， 系啊， 我又全部都觉得好细。 五仁你得唔得？五仁， 五仁就唔得啦，真系呢个真系搞唔掂。 今年咧多咗 太健康， 凤梨月饼啊，凤梨啊， 系啊，系凤梨月饼， 圆米凤梨月咯。咁我食过一次，我觉得 基本上都系同食紧。 其实开始会变咗一啲似系酥饼咯，就唔似月饼咯，因为其实都几多。我寻日都食咗个斑斓味嘅，咁里面有少少好似豆蓉咁样咧，食落去几好食嘅。但系你话，是不是真的很月饼 feel 呢？它又不是的，即是像你平时可能去买手信啊，那些酥饼啊，是啊。 猫山王月饼我昨天对了一卡，一般般，一般般，是有那种榴莲香，我都买到很顶级的了，那个猫山王那个。有榴莲香，但是始终跟吃榴莲是两码子的事，真的即只是个香味或者个口感有少少近似，其他都不是很美味。 其实月饼都有很多不同款式的，即只是我们譬如刚才阿 Kitty 讲那些有很多譬如似酥皮啊，那些都已经出来，因为呢本身中國內地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有啲月餅可能真係有啲， 佢真係酥嚟， 係啦，有啲省會佢真係做咗個酥餅出嚟，就話月餅嚟㗎啦咁樣。 嗰啲芋泥酥，你睇啲包裝都知啦，有啲咧內地賣嘅月餅咧，佢係一個個好似半圓形嗰啲透明罩住㗎嘛，係啦，咁佢哋嗰啲嘅地方嘅月餅就係嗰啲酥餅。 所以潮汕地區啊，興呢啲酥式酥型嘅月餅咯，或者個 texture 咁啊可以試下，咁啊亦都有啲。日式嘅咁咧，嗰啲煎茶抹茶月饼咧，早嗰几年都好兴嘅， 系系 可以试下啦。同埋即系记得呢两日食晒啲月饼去啊， 系啊， 又发毛噶啦。 跟住之后要做翻好多运动， 好多运动 啦， 系 啊， 好似一个即系有因先定有果， 有来有往啊。 啲关注组等等嘅组织提交资料，期限寻日届满。关注组寻日宣布决定在本月解散，已经启动自动清盘程序，董事亦都将会辞任，并且话已经回复警方，未有透露进一步详情。明报寻日致电关注组的董事刘慧卿查询，咁佢话律师建议乜嘢都唔能够讲。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话，国安处按照港区国安法第43条之下的实施细则，要求若干人提供资料，因为有关要求同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工作相关，不会提供进一步细节。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上星期有外国通讯社消息话，全中央要求本港地产商协助解决房屋短缺等问题。不过，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表示，并不清楚有冇个别地产商会员曾经同中央官员会面。而商会将会在今个星期五举行例会，议程包括讨论系咪有中央官员会见个别会员的传闻等。梁志坚指，本港地产商一直有同特区政府商讨有关房屋政策问题。過往亦都曾經反映發展商面對的困境。至於會不會擔心中央出手調控本港樓市，梁志堅形容地產商很緊張，亦都無得擔心。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 屯門息息園主辦可藝中學全體師生接種率都已經係平均達到七成，校方已經向教育局申請在下個星期一率先全校恢復全日面授課，放學的時間回復至到昔日的下午4:10，並且恢復初中在校五線的安排，將會成為自從去年初疫情爆發以來香港首間恢復全日課的官津校。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響，有北區學校出現收生減少、跨境生未能夠翻學，以及跨境生退學導致縮班等情況。有校長表示，跨境生已經等了一年大半，覺得通關遙遙無期，所以在8月下旬有大批內地學生選擇退學，有邊境學校只係得兩成學生翻學。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海洋公園水上樂園昨日中秋節開放，園方因應疫情要求遊客在景點之間需要戴上口罩，雖然有市民自備多個口罩更換，亦都有人戴著口罩落水，口罩整個濕曬或者是濕手戴上口罩等等，口罩亦都由乾變濕，未有理會或者會成為衛生風險。另外亦都有市民批評入場票價和租用儲物櫃的價錢太貴。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有環保團體推算，港人去年食剩超過288萬個月餅，當中163萬個遭棄掉。近年市面出現各種不同口味的新式月餅，比傳統月餅更受歡迎。綠色力量總監鄭木琪估計，今年中秋節過後，遭棄置的月餅可能會更多。他指，本港多個組織會回收月餅轉贈給基層家庭，呼籲市民點算家中的月餅數量，如果過多就及早捐贈給人。環保人士認為最好仍然是從源頭做起，鼓勵生產商研發少糖低脂的新式月餅，既健康又減少浪費。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房屋成為社會最大矛盾，最近頻頻傳出中央出手整頓的消息。政論說，武力界的特區政府的因循苟且，政策一面倒向發展商傾斜，亦都沒有今日的發展商獨大，死結難解。香港並非無地可用，而是有地不肯用。中央既然已經主動出手，港府就需要坐言起行，不能夠再以各種借口不作為。《東方日報》政論。 成報社論，中央修改選舉制度下的第一場選舉，龜速點票成為焦點。綜合選舉會和候選人披露的資料，不在於執行，而是在於決策，相信是在新選舉制度下，未有在事前因應各類可能發生的情況而制定各種應變方案。更加重要的是，在現場的決策人不清，決策責任亦都不清，結果導致出現種種問題下，未能夠及時變陣。成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就說，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最新發布2021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國已經升至全球第12位，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當中，中國深圳、香港、廣州地區位列全球的第二位。社評說，香港有教育和科研優勢，深圳和大灣區就有強大的生產能力，深港強強合作，相得益彰，前途無可限量。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內地房地產龍頭公司恒大集團的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現在斷言恒大危機將會導致內房市場出現轉捩點乃至爆破點是過分解讀。社評說，中國已經過了一間公司全網動接和社會穩定掛鈎的時代，沒有誰是大到不能倒的，恒大即使最終要破產重組，亦都無礙中國經濟大局。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自19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嚟到今届，港队最终可唔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雨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碌。 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咗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in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随下衬衣，悠闲日子。如若在这日剧中，明日将每日重复。Listen to little things, and I'm just following the flow.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盛奔神骚动音乐。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次。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芭比，各位听众早晨。 嗱，今日系公众假期啦，咁啊叫做中秋节翌日。 咁你寻晚去咗边度玩啊？ 寻日都系同屋企人食餐饭咋，你呢？ 我都系咯，因为我个仔咧依然都系不在香港，都已经好多年嘅中秋节都唔喺香港，所以我系同阿仔过住一啲冇温度嘅中秋节啦。 都唔系嘅，如果你同佢倾视像电话倾得耐嘅话咧。咁都可以令到个手机个手感有温度嘅。 你讲个电池有温度啊？ 系啊，要注意啊呢样嘢。 系啦，咁其实咧，即系你寻日咧有冇出去玩下啲灯笼啊？同阿女 喺屋企有自己自制一个灯笼嘅派对咯。 系啊，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哋嘅 SEN 细路仔啦，咁呢啲节日咧，其实对佢哋嚟讲都有啲挑战嘅。咁佢哋咧又可能系好兴奋啦，但亦都可能系会好惊噶。咁例如可能系过度活跃症小朋友。咁可能如果你真係带佢去公园度玩下呢个灯笼啊，或者点下蜡烛啊，咁可能佢呢就会见到人哋个灯笼好得意喎，你当你望得切佢就已经跑咗去抢咗人哋个灯笼啊，又或者係即係佢破坏咗人哋嗰啲嘅灯笼啊，整烂啊，咁都会有呢啲情况㗎。咁喺呢啲情况呢，好多时家长呢都係会好驚喎，咁而好驚之下呢，就可能係真係会唔带个小朋友出去囉，会选择。 我亦都有见过另外一个个案咧，就系真系抢灯笼咁，但系咧个家长可能就系好心急咁样咧，想快啲制止件事继续再恶化落去咧，就可能用咗一个几严厉同埋都几恶嘅态度咧，就系喝住嗰个嘅 SEN 小朋友。 佢会去系啦，即系呢一个就系我哋都好常见嘅。咁其实个细路仔佢去抢灯笼，佢系冇意识嘅，因为我哋嘅小朋友系好简单。咁佢基本上见到嗰样嘢，佢觉得有兴趣，佢就会飙过出去噶啦。即系佢唔系好理其他嘢咁样。咁但系我哋作为家长咧，就可能有阵时有压力噶嘛，因为可能你抢咗人哋个家长系会有一啲嘅唔系咁开心啦。咁同埋呢一个始终一个社交嘅礼仪嚟噶嘛。咁但系咧喺呢个情况咧，我哋嘅 SEN 细路仔咧就会系更加大压力啦。 都系嘅，可能尤其是咧，佢哋自己都唔系好觉得有问题嘅时候咧，就反而外来嘅人嘅目光啊、态度同埋反应咧，会唔会都令到佢哋有啲惊讶咧？吓？ 会噶，所以有阵时可能佢会大叫大嗌啦，因为佢好想去做呢样嘢，即系好似我寻日啦上堂咁样，有个小朋友咁，可能佢好想去控制嗰个场面，即系好似我俾一个玩具去玩，佢可能平时习惯咗咧一手就攞啊，或者系通常就算佢唔攞咧，屋企人都就九秒九秒即刻俾个玩具小朋友噶嘛。咁但系嚟到我度咧就惨啦，好似挤牙膏咁样，啲玩具咧逐少逐少俾佢嘅，因为每一个即系可能例如可能系砌啲嘅 puzzle 啊。即可能有十块都好啦，咁都可能会延续到系成十分钟咁样都唔出奇嘅。 咁对于个小朋友咧，佢就会觉得我好想攞，但又攞唔到，佢就会喊咯。 系 啊，咁所以咧，其实佢好似啊，佢好想攞个灯笼，但系我哋掹住咗佢，又唔俾佢去，或者系佢当佢整到攞到嗰阵时咧，其实佢好开心好着，有阵时我哋就系闹佢啦。咁呢一个情况咧，对于佢哋嚟讲咧，就系好混乱啊。其实佢唔系好知发生咩事之余咧，咁就又俾人哋制止咗啦。咁可能你本来揸住咗个灯笼，就会被人拿走了啦。咁呢一个情况呢都唔系希望，都唔希望会发生啦。咁我哋都要小心处理嘅。 嗯，咁有冇话呢有啲嘅 tips 或者有啲应急嘅锦囊呢可以教下我哋啲家长呢，即係可能特别系一啲特别时节嘅时候呢就会多啲花神嘅。咁亦都可能令到佢哋嘅好奇心呢会飙升啦。呢啲时候会唔会特别多呢啲行为同埋情绪问题呢可以有啲好快速可以解决到嘅小方法教我哋呢？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教定个小朋友先，我们要备课很重要的，即是我们有时是自闭症小朋友啦，过度活跃症小朋友啦，那我们都要预先告诉你听预告，我们预告告诉你听啊，我们会去哪里，会见到些什么东西，或者是个情况是怎样呢，那一定是等他有个心理准备先，就千祈不要呢就跳了他。即系例如我啲小朋友有时可能嚟我度上堂，咁可能个家长话啊，我哋去啊方姑娘度上堂咁，咁其实就中间嗰啲细节就冇咗啦，即系可能话啊，我哋要搭车啦，即系其实呢一个系好好嘅语言嘅训练嚟噶嘛，可能话啊要搭啲咩车啦，要喺边个站落啦，跟住边个站咧就要落咗车之后咧就要拍呢个卡啦，跟住又唔知点样要继续行啦咁样。咁即系成个过程咧，其实就系语言嗰个嘅输入啦。咁但系有时家长咧就会系好心急咁样啊，赶时间啊嘛，咁啊嗱嗱声可能抱住个表咧，咁就系咁跑系咁跑咁，咁突然间咧可能佢已经只眼咧睇嘢睇唔切啦，因为你系咁跑系咁赶住追呢架车追嗰架车，咁突然间嘣咁啊嚟到方姑娘度啦，咁其实个细路仔系会未曾处理好佢嘅情绪同埋未有心理准备啦，咁所以咧就系话我哋要预告啦，咁另外咧。好啦，去到面对成班小朋友嗰阵时咧，其实我哋都要俾一啲嘅 script 啊，叫做乜嘢对白，俾啲小朋友咧去练习嘅。例如可能啊，佢见到人哋个灯笼好得意，咁可能佢咧就主动行埋去，就要系首先介绍下自己啦。可能话啊，我系小明啊，我可唔可以同你一齐玩啊？咁即系可能呢一句咧，对于我哋 SEN 细路仔咧，都可能要练好耐噶。咁虽然佢哋讲嘢可能系机械快啲、机械化啲啦，即系唔系好有感情，但系起码佢嗰句说话系有礼貌咯。咁令到人哋咧就会觉得啊，好啊，一齐玩啦、啊、咁。咁而从而咧系令到佢系可以同一啲新朋友嘅相处啦。 因为我哋可能有时忽略咗一样嘢，就系 SEN 小朋友咧嗰个思维或者佢观察到一样嘢，而引致到佢想直接去做嗰个行动嘅时候咧，同我哋一般小朋友咧可能细细个开始家长培养教我哋，你要问。咗先噶，打咗招呼，讲俾人听你嘅来意，然之后再点去处理。咁但系因为佢哋可能咧，真系本身天生咧系 skip 咗呢一步，咁呢一个就变咗我哋要同佢补下习啦，喺呢一方面。 系啊，所以我哋一定系要俾一啲嘅语句去练习。習慣咗去講呢句說話，咁佢每一次咧見到有陌生人咧，咁佢就要首先介紹自己，然之後咧就係講下有一個禮貌，就話啊可唔可以同你一齊玩啊？咁當佢做到呢一樣嘢嘅話咧，咁個朋友仔咧就通常都會同佢玩嘅。咁當然啦，我哋都要教埋佢啦。萬一人哋係啊唔同佢玩啊，唔睬佢啊，咁我哋都要教佢第二句說話咁。即係其實我哋都需要係逐句逐句嘅對白咧，俾佢去習慣去練習啦。 冇錯啦，咁啊除咗咧呢一啲练习咧喺大时大节派上用场咧，其实都希望可以攞呢一个嚟做一个契机啦。今次开始咗有呢一个咁样嘅练习之后咧，往后可能喺唔同嘅场景啊、唔同嘅时候、唔同嘅模式咧，都可以训练下佢哋有一啲少少嘅技巧。咁当我哋习惯咗之后咧，就可以成自然变成咗佢日常生活嘅一个同人哋沟通嘅桥梁，同埋建立友谊嘅一部分咯。 同埋家长系最了解我哋自己嘅小朋友噶，咁你就会根据翻自己嘅小朋友嘅能力啦，或者系一啲发音啦，而帮佢设计一啲嘅对白，去同人哋做一啲嘅交往，咁咧成件事咧就会系好开心噶啦。 冇错，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同埋享受今日嘅假期啦。 OK， 好啦，唔该晒嘉慧， 咁我哋下次啊继续再分享其他嘅策略啊。 拜拜。 I wish to heaven at visiting hours so I could just show up and bring the news that she's getting older. And I wish that you met her. The things that you learned from me, I got them all from you. Can I just stay a while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And soon they're going to close, but I'll see you another day.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you've been. I wish that heaven had visiting hours so I could just swing by and ask your advice. What would you do in my situation? I haven't a clue how I'd even raise them. What would you do? 'Cause you always do what's right. And we just talk a while. I tell you that I'm scared of turning out a failure. You say remember that the answer's in the love that we create.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you've been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古琴又叫做瑶琴、玉琴，是中国的拨弦乐器，有3000多年以上的历史噶啦，属于八音当中的 C。古琴音域广阔，音色沉厚，余音遥远。琴是中国古代文化地位最崇高的乐器，位列在琴棋书画之首。亦都被文人视为高雅的代表，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很多文人必备的知识和必修科目。弹琴的时候，演奏者通常都会将琴放在专用的琴桌上面演奏，如果没有桌的话就会放在盘腿上面，琴压向右，用右手拨琴压向右，用右手拨弦出声，左手就按弦取音。弹琴的时候，演奏者通常都是运用真指甲的。右手拨弦的时候，手指就留有适度的指甲，用利落的方法发出清晰的声音。而左手呢就不留指甲的，这样就可以方便按弦了嘛。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 Jessica， 早晨 Jessica， 你好啊，大家好啊，电台你哋大家好，中秋节喜乐， 系啊， 我 Jessica 先祝电台40周年， 系 蒸蒸日上， 系 福旦满日， 系 疫情安好， 哦， 大大欢喜，年高96岁林丽芳妈妈生日。日日笑呵呵，同埋朋友张美喜、Ada 姐、Sa 姐、Jessica 所有世界朋友， 嗯， 人生不在乎长短，但求生活得丰盛。希望啲孝顺儿子儿孙都要同父母一齐。 咁啊，梗系妈妈喺身边啊，最开心啦！有冇锡妈妈一啖先？ 有，因为我日日都唱歌。 Jessica， 你咧就成日都应该会陪住妈妈啦。咁啊，除咗系中秋节之外，平时啲日子有冇成日都同妈妈倾下偈啊？ 晒太阳，俾佢瞓觉，同埋俾佢食啫喱，俾啲开心嘢佢食。 哦，好 少少，甜甜地少少唔紧要，开心系好紧要。我妈妈，我一唱歌又开心噶啦。 即系你妈妈都中意听你唱歌喎、 啊。是啊， 诶，咁几好喎、 啊。系啊，而家我觉得咧，做人咧要品格培育。你呢就开始品格培育俾首歌呢，是一流，我每朝都听你心即係 讲嘢啦，妈系 嗱咁啊嗱 ，Jessica， 你头先都话到有啲食物啊可以食完开心嘅，咁啊通常你觉得有啲咩推介俾我哋听众啊？ 现成买啫喱咯，日本啫喱嘅好啲嘅，因为咧吞烟咧好啲， 系 同埋咧多留意妈妈嘅磅重，因为咧。我媽媽由80磅，三年前80磅，而家82磅啊！你話我要係啊，真噶， 幾好喎、啊！即係你都可以照顧到媽媽肥肥白白喎、 啊。係啊，西瓜肚啊！ 哎呀，咁啊，但係又唔好太過肥啊嚇！咁啊，最後有啲咩特別嘅説話，就感激媽媽嘅，想同媽媽講咧。 希望佢日日笑呵呵啦，佢舒服即係我舒服啊！你記住，人嘅都會唔舒服噶，唔舒服你點照顧佢咧？ 咁你今日都準備咗係咪風的季節想俾媽媽聽咧？ 是 有冇啲特别嘅意思啊？呢只歌 有吹走啲疫情 哦，好啊好啊，诶咁啊，成你贵言啊，吹走晒啲疫情啦，多谢你嘅电话 ，Jessica， 拜拜，加油，拜拜， 好，拜拜。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背离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纷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抱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性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 晨光追 踪三十一，晨光追踪三十一星期三嘅晚上有啲咩睇咧？阿昌， 早晨， 早晨各位，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 系啊，讲下今晚追月嘅晚上嗰啲咩好节目啦。 嗯， 今晚港台电视31夜晚8点钟继续有数字世界啊，咁啊主持人啊李灿荣今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成长密码咁话， 嗯， 即系原来咧成长咧即系有好多。不同的中西兩邊都有不同的學說的、嗯、今晚李燦榮就會跟大家分析一下分享一下，另外他請了一位嘉賓是就是這個鄭健生博士、 就 是、他又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欸、怎樣跟從自己的生活習慣和思維上面改變自己，從而改善自己的生活，即、就是令自己成長這樣 說的、哦、我以為成長的數字通常都是講求學求分數那些數字， 哦、都有嘅，不過佢另外真係講緊生命上面嘅成長。 嗯、哇，好深層次啊嚇，好有哲學啊！係睇下個心靈可唔可以咧增長一下先。嗯、 好啦，咁啊，去到今晚九點半，繼續港台體壇一二三運動挑戰賽喎。 係 啊，好、哦，今晚好似有啲新玩法。 係、有新玩法啊！頭先講咧，心靈有增長咧，肌肉都要增長一下嘅。點樣可以大隻啲啊？用啲新嘅方法先。呢、這個咧叫做啊 stick mobility 啊，乜嘢嚟嘅咧？就係、是、咧，其實好似一碌竹咁樣。但呢一碌竹咧，你唔好睇小佢。正所谓有乜意欲咧，揸住碌竹啊吓！今日挑战嘅咧就有普通话台嘅主持啦，叶宇波啦，同埋咧赵曼婷啊 ，Tiffany 嘅，仲有咧 artist 朋友啊 Rachel 啦，同我哋咧即系出任助教嘅身份，学一学究竟啊点样啊，凭住一支类似晾衫竹咁嘅嘢，但系可以瘦全身。 哇！使唔使打少林嗰啲棍法噶？ 哎呀，你睇就知道啦。嗱，除咗呢个节目，接住落嚟仲有咩好节目咧？ 好啦，咁啊，接住去到夜晚十点钟有31看世界，今晚看的世界是日本啊，同大家看下呢个双扑的世界。 嗯， 咁啊，双扑喺日本真系大家都知道一个好受欢迎的运动啦。但原来佢哋唔止系运动咁简单嘅，佢哋呢个近乎宗教的行为咁话嘅。 嗯， 即系日本人原来咧系即系好仰慕嗰啲。嗰啲雙撲手嘅，但係咧，佢哋對於雙撲手佢哋嘅生活咧，又唔係好清楚嘅，即係佢哋一個好封閉嘅文化嚟嘅，即係佢哋仍然係唔接受女性，認為女性為不潔，又借住親友探訪嘅。咁、哦、我哋今晚31看世界就帶大家入到呢個雙撲手嘅世界，睇下佢哋。当中嗰种文化系点样？ 咁啊，梗系要睇啦！即系我呢啲门外汉，净系成日见到双扑手嗰啲女朋友啊、老婆啊，好靓喎， 系咩？ 好靓噶， 真系噶， 鬼火咁靓，真系！ 哇，咁真系要睇啦！ 今晚真系要睇啊！ 接住喺呢个追月夜咧，咁多好节目，当然要睇实港台电视31。 系啊，未夜晚嘅时候都要追踪住呢个32喎，系嘛，阿昌？ 冇错啊，有呢个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啊、嗯，今日全日都会间唔中有呢啲比赛项目，记住扭去32台睇一睇啦。 嗯，黐 住香港电台，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我是布志伦，平时睇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是受政府监管的，上网买同擅自燃放是犯法的，好易烧亲自己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添。在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找创意香港问清楚啦。 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包括月饼同花灯制作，以及独特嘅狮子艺术。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齐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号晚上7:35，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边个年纪最欢喜。最近睇咗一个节目，揾咗唔同年纪嘅人测试一下，喺唔同范畴里边边个年纪表现系最好。分为几个界别先，包括20岁或以下、20到30岁、30到40岁、40到50岁，最后一组就系60岁或以上。佢哋需要做嘅测试包括体能同埋沟通能力。你估下边个年纪嘅人喺呢两方面表现系最好呢？估到估到啦，讲体能，任何一个测试，20岁或以下呢个组别全部都系冠军，好容易理解啫。年轻嘅时候随时可以通山走，有翻咁上下年纪，行多两步都要唞。不过讲求沟通能力嘅测试。60岁或以上就是大赢家了。俗语讲过句，人老精鬼老灵，同人倾偈，你冇翻咁上下年资，又点同人倾呢？这个测试想研究乜嘢呢？原来就是睇下人生喺边个年纪最开心。佢哋将结果化成一个图表。用少少时间形容一下先，我哋都睇过一啲图表啦，一条直线，一条横线，好似英文字母 L 字咁。喺底部嗰条线就系代表年纪，写住20、30、40、50、60，代表今次被访者嘅年纪。打直嗰条线就系代表开心指数，由1去到10。将得出的数据放上这个图表，发现20岁的时候开心指数是最高的。过了20岁开心指数一路下跌，这条线的低点就是40岁，然后它又会慢慢爬回上去。到60岁的时候开心指数又回到最高点。这个结果看到什么呢？当你年轻的时候无忧无虑，任何问题都不会烦扰到你，自然就会最开心。随着年纪增长，你需要负责或者负担的嘢多了，人就没那么容易开心。担心没米煮饭，担心没钱交租。当你做了10几20年嘢，经济开始稳定，仔大女大，你担心的事又会少了。到退休，所有的嘢都体化了。放轻咗，甚至放低咗，自然又会开心翻。所以年少时快乐很简单，年老时简单就会很快乐。再睇返呢个图表， 上面这条线的走势呈现出一个英文字母 U 字。所以哪个年纪最开心？这个图表上面的英文字母 U 字已经话了给你知。U 就是你自己。只要你自己想开心，几时都可以好开心。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喺呢个中秋时节咧，大家都会食大咗啊！正所谓又食月饼啦，咁跟住。一家人吃饭咧， 烧肉鸡啦， 大鱼大肉啦， 系啊，烧肉鸡、鱼啊、虾咁样。琴日我做节就系食咗呢几样嘢， 哦，就系烧肉鸡虾系嘛， 烧肉鸡虾鱼咯， 系 啊，系咯，差唔多啦。正常屋企做节都系食呢啲， 都系呢啲啦，有啲海鲜啊， 我想食 pizza 嘅。琴日同我妈讲， 哦，你今日 俾人闹咯，跟住系好简单啫，细个都系咁啊。 但无论食咩都好，食得太多咧都会滞嘅。咁，今朝早咧想讲下有啲消滞嘅食物，睇下帮唔帮到手啦。即系譬如食完饭之后有冇啲嘢食下饮下咧，可以舒缓翻嗰个即系你话哦食太饱啊 腸胃不適啊。 sorry， 打你一個岔，記得琴日食咗一樣咧，真係好想透過大電波分享嘅水果。 係咩啊？ 哇！食完之後咧，我專明呢個蜜瓜點解咁貴。咁話説咧，有個朋友仔送咗個蜜瓜俾我啦，應該三嚿幾水啊，日本靜江園，佢因為真係寫住靜江呢兩個字，冇得呃。哇！即係佢已經話俾我聽話呢個蜜瓜係好鬼貴，咁啊貴到我自己平時又唔捨得買啲咁鬼貴嘅生果嚟食，都切落去咧甜度啦、適中啦、唔確喉啦，一切落去已經有嗰種蜜瓜嗰啲咧 香 水，好似噴咗香水咁樣，跟住哇！有啲生果真係好值得咁貴去買啊！我想講， 所以有冇做到嗰個消滯嘅感覺？ 有啊有啊有啊， 好清新係嘛？ 係 fresh 係啊！通常你出去食嗰啲比較貴少少嘅日本餐咧，食完之後都會切一嚿蜜瓜俾你係啦。 正所謂切蜜瓜，切蜜瓜 係啊，都係好意頭嘅。好講翻呢個消滯嘅食物啦，水果咧通常好多時都話消滯啦，咁但係咧都可以揀翻一啲咧含有消化酵素嘅，係啦，即本身呢個。水果里面就含有了这个消化酵素，那你吃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觉得消滞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包括有些什么呢？有菠萝啦、有木瓜啦、有牛油果啦、蜜糖啦，譬如你说一些泡菜啊、德国的酸菜啊、面豉啊、奇异果啊，这些呢都是有、所謂嘅消化酵素嘅，係啦，咁所以可能咧有啲朋友話哦，我食完飯咁樣食食個奇異果或者食少少菠蘿咁樣咧，都有嗰、那個消滯嘅感覺，就係點解啦。好，第二咧就可以試下嗰啲無糖茶。 哦，無糖茶。 係啦，咁茶咧都有咖啡因啦，咁亦都有一種咧叫做油酸嘅嘢啦，咁就可以幫助咧呢一個胃酸分泌，促進消化嘅。咁可以飲下茶啦。另外咧，啲发酵嘅食物咧，有啲益生菌咧，都系可以改善翻你个肠道嘅细菌平衡嘅、 哦， 促进呢个肠道嘅蠕动嘅。咁譬如有啲咩咧？纳豆啦，乳酪啦，呢啲都系发酵嘅食物啦。泡菜啦，头先讲嘅。咁另外， 纳豆你食唔食噶？ 纳豆都食， 真系忍唔住叉一。 纳豆我唔食噶， 我真系唔食纳豆。 我通常乜都食噶，即系我真系好少嘢唔食嘅。如果我稍微多少少嘢唔食咧。唔会搞到依家咁嘅，我应该好瘦，会咁嘅运动量。 咁系。 系啊，我真系乜都摆落口啊，最衰就系咁样噶啦，真系，唉，即系所有嘢都。 但咁啊，好幸福噶。 只要食过量啊，即系譬如咧，嗱，打少少岔，即系 Kitty 讲完啲点样减啊，或者点样 消 化啦。 系啊。 咁琴日中秋节啦，好多朋友都会去沙滩嗰度烧下嘢食咁样啦，或者去啲村屋，有啲朋友住村屋烧嘢食，烧嘢食咧。其实只要有人肯帮我烧咧，我可以食好多，我系会食到过咗量噶。我由细到大呢个系一个坏嘅习惯嚟，即系譬如食嗰啲肠仔咧，你哋会食几多 食嘅？真系好 唔系嗱，我想问嗰啲一个厨师嗰、那个嗰、那个肠仔牌子啊，你会最疯狂？ 我谂我而家最癫，其实我都系真系两条， 两条系咪？ 两条线， 我都系两条，唔系因为其实唔系因为饱啊，你 系 会话俾自己听啊呢啲人 系 叶片制食物啊， 冇错，即系我都系 健康啊， 我都系咁 样， 个脑入边会同自己讲入边好多精制嘅嘢啊，钠啊，对身体唔好啊。 我想话细个真系食好多肠仔， 我细个 细个都 一个人啊，食两包肠仔啦，宵夜食闲闲地，仲要嗰个吉肠仔嘅方法。你咪通常两 你打直噶啦嘛，你打横一排排噶。 我都系打横，细个都系打横。 我打横，但系咧 五六条噶， 仲要咧唔熟噶嘛啲边。 系啊， 因为 你 接到咁近 啊嘛。 傻咯，细个咪就系只蠢，你话我傻啊？正所谓系咪先？真系啊，呢啲系童年回忆嚟。好，讲翻点样可以帮助消化先。 系啦，咁最后咧，想同大家讲一个茶饮咧，大家可以焗一焗佢嚟饮咧，就可以达到呢、這个消滞嘅功效嘅。呢、這个咧就叫做玫瑰红枣佛手茶。咁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就已经讲咗个材料出嚟啦，就系、是、玫瑰花啦、红枣啦同埋佛手。 佛手是一种 好似 茶叶咁样， 唔系好似一啲都系。 中藥材材嘅材譜你可以買得到嘅一啲材料啦。 唔好意思啊，我唔熟呢啲嘢啊，所以問一下啫。 係啦，咁首先咧，你將所有嘅食材洗乾淨，咁放入去茶壺啦或者杯嗰度啦，就用熱水焗佢十分鐘就搞掂啦。咁點解要飲呢一個嘅配搭咧？咁呢個茶咧就有疏肝理氣嘅功效。 疏肝啊！ 疏肝大家都想啦、 啊， 係啦，玫瑰紅棗咧又活血喎。咁不過咧就建議女士們咧喺月經前後咧先至飲用就比較好啲。咁、而感冒啊、孕婦啊就不宜飲用啦。咁當然咧都係要戴翻個頭盔嘅，每個人嘅體質唔同。如果有疑問咧，飲用前咧就可以詢問一下醫師。係啦，就係、是、咁樣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即係、就是、大家喺佳節嘅時候食完嘢就食翻一啲消滯嘅食品啦、飲品啦，咁啊唔會滯住唔舒服啦，之後要翻工噶。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突然咧听阿 Kitty 讲咁多有关食嘅嘢咧，即系屋企咧都好多月饼啊！我真系想跑出嚟讲一样嘢，就系月饼真系有好多嘅变化，变化就唔系话我哋而家食紧嗰一件两件嘅月饼，系当你屋企人都开始食月饼时，哇好够啦，今年食到好多啦咁样，要将嗰个月饼拆件改造，变成第二种嘅料理，其实亦都系一个咧。幾好幾啱親子活動嚟嘅喎， 即係正如咧嗰陣時，我哋新年咧咪話又食剩好多糕點，跟住點樣將佢變奏，因為我咪話啊整咗一個年糕春卷嘅，咁又係即係你將佢換過個樣，換過個食法咧，好似有啲新鮮感喎。 二次創作啫， 係啦。咁月餅我哋點整咧？ 月餅咧，如果你啱細路仔食嘅，我發現咗有一個方法咧都唔錯嘅。咁如果大家屋企有譬如焗爐啊或者氣炸鍋啊，如果你兩樣都冇，咁你拼都店都有一個啩， 煎 pan 係啦，煎 pan 店都有一個，咁可以試下嘅啦。咁啊，無論百年用定還是係頭先講嗰啲最傳統嘅蓮蓉都好啦。咁你將個月餅咁啊切開佢，然後咧咁如果入邊有呢個嘅蛋黃嘅，咁蛋黃就今次呢個料理就唔需要嘅，你可以食咗佢。系啦，起咗佢，然后俾我食咗佢，系啦， 即系净系剩翻啲莲蓉喺度， 冇错啦， 即系个皮都唔要， 个皮都唔要，其实个皮都可以就咁食嘅，因为我觉得月饼个皮咧系啊， 系好 食 嘅， 系月饼个皮真系焗得好好食， 但系而家比较易保存啫，以前咧就通常个皮咧就好易发咗毛噶啦。即系摆唔够一个礼拜就发毛噶啦，以前保存得差啲噶嘛。 咁啊嗱，而家嗰啲即系皮啊，学阿钟哥话斋啦，保存得好啲。咁啊，大家食嘅时候咧都可以首先刮咗啲莲蓉出嚟之后咧，个皮就可以食咗佢。 系 系啦，咁啊， 个馅又个蛋黄又食咗佢， 食咗佢， 咁即系剩翻莲蓉喺度啦。 冇错，因为喺你身边咧，梗系会有人中意食个皮同埋食呢一个嘅蛋黄噶。好神奇噶，一定有得有去路嘅咁样。好啦，咁你剩翻莲蓉做咩咧？小朋友话中意食咧。可能啲甜甜地嘅麵包，咁你已經諗到我想講。 我正想講，係咪要嚟夾麵包啊？即係烘咗兩塊麵包，中間咧當佢架鈴咁樣插落去。 的而且確可以當佢架鈴咁插。 係啊，其實差唔多都係甜甜地。 咁但係我嗰個做法咧，你就將嗰個麵包。 你冇話俾我聽，我哋整豆沙鍋餅喎、 啊。又未去到嗰個位啫。 整壽包啊，同你講。 連個黃都養 翻。連個黃都養翻去。 唔使自己再整莲蓉啊，已经啲现成嘅莲蓉去整寿包，咁就唔系寿包嚟嘅。咁你譬如攞嗰啲普通嘅白面包、白方包咁，你将佢嗰啲莲蓉咧刮咗出嚟嗰啲咧，就搽喺呢一个嘅方包上面。然后咧，你就将佢咧攞刀或者铰剪，你中意大块啲嘅又得，细块啲。譬如我通常如果呢个做法，我就中意将佢开六嘅，因为开四我都嫌佢太大嚿， 系啦，太甜啦， 太大嚿啦。细路仔中意甜啊嘛，譬如钟哥中意甜嘅， 所以我系细路仔咯。 系啦，永远年轻啊！好咁啊，然后咧你就发觉佢譬如切六嚿之后咧，咁佢已经系一块方包上面都有呢一个莲蓉喺度嘛，你就摆喺嗰啲气炸锅，或者喺个焗炉嗰度焗翻热佢，咁就有少少似咧，变咗一个咧就系莲蓉嘅多士啦，炸多士咁样嘅感觉， 即系都夹住佢嘅， 唔使夹住噶， 吓即系你就咁成督莲蓉喺个面包上面， 系啊，其实都好食噶，因为你好似以前细个食嗰啲咩吐司饼咧。吐司饼咁啊，嗰嚿硬嘅粉啊，啫喱啊，系啦，嗰嚿嘢甜甜地，嗰嚿咧都系喺上面一个 一個好似高咁樣黐喺度噶嘛。 怪啫，諗落咧， 點會奇怪啊？ 怪點解我不如佢咁？點解唔直頭食翻個月餅算數咧？ 唔係，不過你月餅真係懟得多咧，你真係會懟到漏曬嘅。我記得細個有幾年都係咁，係啊，細個有幾年都係咁咧，好似食咗成個月都未食曬。 但係而家小白講呢個咧，只不過係將嗰個月餅起咗個皮，然之後將 係噶， 其實基本上將個月餅放咗喺塊麵包上。 千祈唔好睇少呢個動作， 壓壓氹氹咯， 係咯， 壓壓氹氹。今次嘅對象咧，唔好話氹，唔係話壓嘅氹啦，係 氹啦， 係氹小朋友喎。即係當小朋友佢發現，可能 食月餅 係啦，食咗幾年呢個月餅之後咧，可能譬如六七歲咁咧，都係食咗六七年月餅啫。突然間發覺，原來月餅可以將佢拆件嘅咩？月餅唔係淨係擺入口㗎。可以將佢切開佢，喂，原來個蓮蓉仲可以刮出嚟，哇，仲可以踩喺個麵包上面啊！每一個步驟對佢哋嚟講 都係新鮮嘅， 都係好新鮮， 都係新鮮嘅， 即係老真係易氹嘅啫， 咁咪好咯，咁咪好，易氹都係一件開心嘅事。 難氹嘅細路仔就好慘㗎啦，係咪？咁咪容易滿足啊嘛，咁所以呢一個咧，即係叫做氣炸嘅月餅蓮蓉西多士咧，其實我覺得幾值得推介嘅，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咁如果你話飲品方面咧，細路仔未必個個中意飲茶嘅喎，咁有啲咩啱佢哋？你哋月餅有冇屋企有冇譬如侄仔啊，佢哋中意用咩送呢個月餅啊？ 果汁咯，汽水咯， 唔得嘅。其實最好係茶嘅， 最好係茶。最好係我哋大人當然知道最好係茶。 因為你如果你撞果汁果汁或者係汽水咧，嗰種甜味同個月餅其實撞咗， 太甜啦，甜上加甜。 係啊，互搶啊， 茶都唔會。威士忌咯， 哇！其實威士忌同月餅幾夾噶，我呢個亦都係講真嘅，係呢個係 講真嘅，嗰個甜度可以互相 pair up 得到嘅， 係。譬如有啲酒都係啦，咁佢自己本身有唔同嘅味道嘅時候， 紅酒就唔夾嘅，因為紅酒嗰種酸就令到啲蓮蓉都渣埋嘅，渣埋。 但係如果紅酒同呢啲叫另類啊嘅東西夾咧，就皮蛋咯。 係咯，皮蛋，皮蛋好勁啊，昇華到，係啊，昇華到啊！ 哇，呢啲睇波一流喎， 你試下同我飲翻杯啦， 食食。梗系食皮蛋啦， 睇波睇戏都一流啊！呢个 好耐冇同你哋两个饮过酒啦，小白同埋钟哥系咪先 ？Kitty 又唔饮酒嘅，系啊，所以我唔会约你嘅，系啊，放心吓， 继续 OK， 继续 咁饮，好乖。 你有冇听你讲啊？ 六点钟又翻屋企瞓觉啦， 系。 系啦，灰姑娘咁。如果你话小朋友嘅话，其实我几建议大家咧，可以俾佢饮蔬菜汁。 系 蔬菜或者加少少嘅水果都得嘅，咁水果例如系苹果啦，咁亦都可以加埋呢个譬如甘笋啊、西芹啊呢一类型嘅蔬菜去到打汁咧，啊原来俾佢哋加埋呢一个，但系头先讲个多士咧。幾受歡迎嘅，因為佢哋覺得咧一個就甜啦，咁另外嗰個蔬菜汁咧，因為佢本身都唔係話太甜嘅水果啊，你食落去嘅時候，飲落嘅時候咧，有一種清香嘅感覺，即係小朋友都會分到，原來飲完呢個嘅蔬菜汁之後，再食多件頭先介紹嗰個嘅自制多士咧，又再甜翻，跟住又再 fresh 翻，又再甜翻，咁就可以食到唔同食材嗰個嘅質素同埋味道啦。所以大家如果有時間，不妨可以試一試啊。 先都係啲蓮蓉餡啊，即係嗰啲奶黃餡，唔知點搞啊？ 唔知點搞？ 係流心嗰啲奶黃，唔知點搞嗰啲就 流心嗰啲就咁食咗佢咯。 我頭先你咪話有嗰啲陳皮豆沙嘅，真係可以做豆沙窩餅㗎。 啊，都真係可以整豆沙窩餅啦。不過講時講喎。流心月饼同埋传统嗰啲月饼，通常都系听见话传统月饼食剩，好少听见话另外啲咩奶黄啊或者流心食剩嘅。 啊，又真系， 即系可能佢又细个啲嘅，细个啲迷你啲啊嘛。 啊， 系真系，流心嗰啲系咪即系容易啲过期，定系冇咁容易保存？ 因为佢细个，你好快食完啊。如果你嗰啲传统嗰啲月饼一解咁大个咧，其实你都几窄细嘅一个咁大个嘅月饼，即系对于而家嚟讲 啊，咁如果剩咗嘅话，大家不妨试一试啦。呢一个多士啊，莲蓉多士仔， 当然啦，尽量唔好嘥咯，即系每而家嚟紧每晚嘅甜品饭后甜品都月饼噶啦， 搵多啲 recipe 翻嚟自己整下啦，又可以一家人玩下啲亲子游戏，亲子烹厨都几好啊。 系啊，如果下次真系食得剩得太多，就唔好买咁多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